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系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9公里，东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日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早晨啊，朝早6:08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系几多号啊？咁啊就系呢一个嘅2022年嘅10月3日，咁啊星期一嚟嘅，农历啊9月初8，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啊都有白权浩喺度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咧，咁啊喺星期一嘅早上咧就见下面啦吓，碰下面。星期六嘅时间咧，咁啊公众假，对唔住啊，公众假期啦，星期日都系。咁星期六咧就系国庆日，咁今日咧就数咗一日出嚟咧就翻工，咁啊听日咧啊又公众假期，听日咧就系呢个重阳节嘅公众假期啊，系朝头早咧，系呢度啲冷气冻，唔好意思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吓，咁啊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小白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嘅，咁今日。 努力工作完之后咧，咪点啊？咁啊，明天又公众假期咯。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咧应该揾啲叫做我自己认为啦，轻松啲嘅工作。如果你可以选择嘅话，如果可以选择，应该揾啲轻松啲嘅工作。因为明天咧公众假期咧，其实当然有啲朋友就已经好醒目咁请埋假啦，咁啊连放四日。但如果你冇请到假嘅，咁啊亦都将自己嗰个嘅步伐啊，可以情况底下咧就较为轻松少少。可以俾自己咧灵活走位，其实都系一种幸福嚟嘅。即系好似譬如听日呢啲日子咧，咁啊重阳节假期啦，咁啊唔需要登高嘅时候咧，咁啊可以今日就轻松啲啊，将啲工作咧就愉快嘅心情完成咗佢，咁啊好紧要啊！经常保持住愉快嘅心情咧，有一个秘诀嘅。呢、這个秘诀咧就系成日都万事都唔系括括，万事喜欢。咩叫万事喜欢呢？我哋人好得意嘅，成日咧都话，有又你要唔要呢样嘢？我唔要，最唔中意呢样嘢，样嘢都放咗最唔中意或最憎放咗个头嘅时候咧，个人嘅负能量都会大啲。咁所以咧，万事喜欢，咁你发觉个人今日心情咧就肯定会变得好，样样嘢都OK 冇问题，样样都呢样嘢我都中意嘅。有人问你喂，试唔试下啲成新彩色啊？OK 我试一试。你发觉个人咧包容性越大，其实个人自己都会越嚟越 happy。所以今日不妨大家用呢一个心情度过呢一日，然后听日放个假啦。好，跟住咧又可以就迎接翻今个星期咧感觉上短咗嘅星期三啦。所以今日大家都万事喜欢。 首歌能共你互牵，不需再多一些什么，平淡中轻抚你面，仍觉最好不过。亲爱亲爱的，你假若你知否我将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我，全赖你温馨眼泪来让我找 永不会找到多一个凉或暖，情或暖，热伴过。 一首歌曲嚟自许志安，《喜欢你是你》。系啊，今日咧，无论系所有嘅事情啊，所有嘅人，我哋都用两个字去行头，叫做喜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六分，等埋嗰一秒先。抬头望一望咧，呢个天气嘅预测啊，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啊增强。嗱、啊，孔明啊借东风，星期三嘅时候会借啊吓，啱啊，我都试下星期三借东风先，等人觉得我好劲。反正天文台都讲俾我听，东风增强。啊，讲少啫吓。好啦，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空气好咧，就吸多几啖啦，系咪？好啦，咁啊，希望除咗空气好之外咧，另外一样嘢都要好，就系呢个天色啊。点解天色好都好紧要咧？咁样，因为其实都已经静静地咧，好似开始咗噶咯。呢个咩嚟嘅咧？咁就系、是。这个猎户座流星雨踏入这个活跃期啦，咁由呢一个今日三号啦，由10月2号咁啊开始咧，就至到11月7号为止，咁啊有机会咧喺香港嘅夜晚嘅星空上边啊，见到咧一粒又一粒咁靓嘅流星划过呢一个嘅天际，真系你的名字咁靓。虽然咧就唔系话可能你已经睇咗啦，又或者有啲人咧就未睇嘅，因为都比较上多云啦吓。今日亦都发现咧，即系唔系话日日嘅夜晚都睇得到，有阵时多啲，有阵时咧就会少啲。好啦，天文台咧除咗天文台之外，太空馆啦，太空馆咧就预计系10月21号，即系仲有十几日啦，两个星期到。嗰日咧星期五嚟嘅，咁啊亦都系呢个猎户座流星雨嘅高峰期。猎户座流星雨咧，真系算系咁啦。佢嘅高峰期咧，就放在呢个星期五嗰度。咁啊，等大家咧都有机会可以望一望，即系唔使赶工赶翻学咁样。好啦，最佳嘅时间咧就系、是、哦，唔系星10月21号星期五嘅凌晨。咁啊，深夜至到凌晨。咁啊，咦，深夜至凌晨啊，都有机会、哦。估计每小时咧大概会有20粒，即系望住个天，唔好喐。系啦，咁啊。眼都唔好眨，因为流星咧好衰。你眨咗眼之后咧，诶怀疑啊，呢个系啊，到底嗰粒我眨咗眼见佢好似喐，系唔系咧咁样？好啦，当你发觉有啲唔知系唔系嘅时候咧，我就都可以话俾你听，因为我都有睇过。通常呢啲唔知系唔系嘅咧，多数都唔系，多数即系你平时望上天咧，嗰啲星唔知点解会喐，嗰啲嗰个嘅感觉嚟嘅啫。咁所以咧唔需要太介怀。咁啊，见一小时有20粒咧。咁又可以再等一下，好快脆又会第二粒。好啦，根据翻呢个太空馆啊，猎户座流星雨咧，咁已经进入咗呢个活跃期啦。去到几时咧？11月7号，即系有成一个月俾大家慢慢观星。不过咧，就10月21号咧就进入呢个高峰期。咁如果当晚条件良好嘅话咧，咁亦都会喺呢、这个晚上啊10:30至到第二日嘅凌晨4点，咁每小时会出现呢个20粒嘅这个流星雨。不过咧又睇翻咧就系呢一个嘅天文台，唔系探管，天文台啦。天文台都预测翻咧，咁啊嚟紧嘅星期嘅时候啦，咁啊嗰个嘅叫做气温啊。有所下跌，这个有所下跌，今次咧真系有啲惊喜。虽然 虽然在现在就28度了，明天10月4号重阳节的时间，今天天气就热的，大一大个太阳晒着你，很热的。不过呢，我们讲到一个星期之后，去到10月11号星期二的时候，气温会跌到24度左右，真的会叫做稍凉了。大家就好好地把握这些凉的时间，或者现在都好，天文台就为我们洞悉了这个天气，太空馆又为我们洞悉了这个流星雨，等大家可以多些筹划一下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记住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是什么？喜欢嘛。这个呢，这首歌是我的视角，可以在我的视角那里观赏流星雨，可以在你的视角那里又观赏流星雨。 女生女人同样长不大，暗中也想谋君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所败，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愈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从我的视角。有些发声强烈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战斗。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是必须要柔软地强悍，从我的视角。 你的视角看到什么呢？不要紧，最重要是对人处事的时候就不要只是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客观地看，所有事情你会更加喜欢。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星期一嘅时间正能量卫星，我哋望一望先咯。哎呀，呢、這个真系需要我哋更加多嘅正能量。点解呢？红十字会嘅血液咧，咁啊收集服务，咁啊，但系即系其实呢段时间都比较上艰难啊，受到好多嘅挑战，因为嗰个血库嘅储藏量咧就比较上低啊吓。啊，日常每一日嘅目标就收取咧就系大概650包嘅血液嘅，咁啊但系叫做第五波嘅疫情影响底下啦，咁啊血液收集量咧差唔多跌超过咧就一半或者以上添啊。最低的日子去到其实每一日收集这个血液呢都是200包都不够，所以真的大家要多些去帮下手才行了。 身体情况许可的时候都要帮下手啊。不过呢红十字会就不是只坐在那里、就是、叫做呼吁大家帮手。他们都说到年轻人就是捐血的生力军来的，对血液供应就非常之重要。但是即是叫做学校停课啦，很多时都不能够进入学校去收集血液。咁啊，疫情開始緩和嘅時間咧，佢哋喺今年啊十月開始就已經每個星期安排學校咧就參觀，參觀團啊，到訪紅十字會嘅輸血服務中心總部喎。哇，這個我都想去睇下，希望咧就加強佢哋對捐血啦，以及認識，以及咧就消除相關嘅疑慮，咁啊以確保咧就全港嘅醫院嘅血液咧供應係穩定嘅。其实急症科啦、贫血啊、血癌等等的病人对于血液的需求都非常之大的。但疫情底下呢这个捐血的数字就下降，所以呢他们都很努力。带啲年轻人呢就去看下那个的叫做总部啊，到底啲血呢是怎样呢这样。他们都调查过，就说年轻人对捐血的认识都相当之不足够啊。咁主要呢就认为捐血喂痛啊。不清楚捐血的流程，同埋不知道血液呢去咗边度。所以咧就開始件事不聞不問啊咁樣。啊，為咗鼓勵佢哋捐血咧，咁所以佢哋紅十字會推出嘅青少年捐血獎章計劃。啊，第一次捐血咧就會獲得呢個獎章。哇，我以前都冇。好啦，定期捐血亦都會獲得獎章。啊，我啊參加緊。啊，今次目標就希望推動年輕人25歲之前咧就最少捐血三次。紅十字會亦都咧就係正在初步啊，同呢個大專院校商討啦。咁相信咧會將呢個計劃逐步擴大。咁更加咧就安排咗班年輕人咧，咁可以參觀佢哋嗰啲總部啦，例如咧就係參觀個實驗室啊、捐血室等等嘅設施，了解呢個捐血同埋血液處理嗰個流程，咁等大家就沒有疑問，然後咧就可以去放心捐血啦。 快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班战友平衡宇宙，轻松的抗咒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新世纪没固有， 我要引领的个性，我要致敬的索性，我要跳舞跳到上火星，跳转每个。厨师煮饭，文星以神，跳进越界继续见识，咬咬行，名取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我明明，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为的纠正你是未跟丑， 原力炸海为城，南极万万不到，再扭多两扭。 我要试试很酷，我要意志很酷，跳跳跳舞跳到变意志，以我每个宇宙意识 当立尘，咸蛋超人，树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 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跨星宿转气候，解我咒，管我咒，跨宇宙千万够。 我哋今日嚟练。咁觉得几开心， 等搵下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 而家嚟到早上6:29，呢首嘅歌曲嚟自 Ben Chiu 嘅《我在每个宇宙都》。好啦，呢首歌 feature 黄素曼嘅。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八卷号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宣布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荷载专家。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是振奋人心的喜讯，极具历史性意义。他已经委派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负责跨局协调和宣传教育工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负责具体选拔工作。特区政府启动初选程序，招募期由今个月6号至到27号。候选对象需要符合包括年龄和体格等基本条件，亦要拥有相关领域博士学位等。至于进一步选拔，就由内地相关部门进行。巴西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束，整体秩序大致良好。左翼劳工党候选人前总统卢拉在圣保罗州投票，他形容今次是重要的选举。右翼自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博尔索纳罗在里约热内卢投票，他表示廉洁的选举必须尊重。投票结束后，预计当地晚上公布结果。有11名候选人争夺下任巴西总统，选前民调显示卢拉和博尔索纳罗领先。如果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没人过半，得票最多的两人将在第二轮投票决胜。第二轮投票定在当地10月30日进行。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表示，商界希望本港尽快实施零加零入境安排，推动经济明显反弹。但即使今季内实施，相关效应亦要在明年首季先见到。同时能够同内地恢复免检疫通关，香港才能够完全复常。梁兆基又说，本港人才不足，输入优才的门槛太高，促請特區政府改變相關政策，在簽證、稅務等方面提供便利，吸引人才來港。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天晴酷熱，星期三東風增強，隨後1-2日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氣温稍為下降。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陈明喜，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6:35啦，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啦。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5%嘅早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属于2至3，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至于天气方面啊，咁啊天晴啦，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日间咧就炎热嘅。咁天文台都喺9天天气预报都话咗俾我哋知噶啦，但明天啊仲热，不过咧迟啲又会有机会转凉啦。好，嚟到八月号打俾你咧，今日朝头早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星期一嘅时间，今个星期感觉咧好似特别短啊，因为明天公众假期嘛。 啊，系、哦。 系啊。 我唔记得添。 系啊，虽然我哋就继续横扫翻足5日啫，咁但系有好多嘅听众咧就可能今日翻工。听日放假，甚至乎今日咧就请埋假，然后翻3日工，一个礼拜可以翻3日工咧，啊或者翻4日啦，其实个感觉都已经舒服好多啊！即系识玩一定咁玩啊！ 我成日觉得咧，我哋好另类啊！嗱，公众假期唔关我哋事啦， 系啊， 因为我哋唔系公众啦， 吓， 劳工假期又唔关我哋事啦， 吓， 即系我哋唔系劳工，咁我哋嘅身份系乜嘢咧？ 但系我哋明明系劳工嚟嘅， 但系我哋个劳工假放。我哋仍唔系公众人士，因为冇公众假期， 系咯。 咁所以我哋个身份好存疑啊，都好奇怪，好难形容我哋。 系咯，我哋嗰个自我身份认同都有障碍。 系啊，所以我成日话我哋一个好特别嘅存在嚟嘅。咁、其实咧特别存在唔系净系我哋噶嘛。因为我就话讲咧，啊好难形容到我哋。你有冇留意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形容一样嘢系形容唔到嘅。即系唔贴切嘅形容得 有啊，其实我哋要形容一样嘢唔贴切咧，都有啲困难噶啦。我哋都形容得几好噶啦，好多时都 譬如啊，你形容星期，你话呢个礼拜咁样啊，星期一你点样形容星期一咧？嗱，星期一咪就系星期一咯， 系啊， 因为我哋去讲星期一，其实已经讲完噶啦嘛，一个礼拜叫做第一日，星期一。第一日啊嘛，咪讲咗咯。但系我哋梗系形容得好似唔够啊，于是我哋就要喺星期一嗰度咧加啲嘢， 加啲蓝色嘅， 系啦，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 系啊 ，Blue Monday， 咁点解要 Blue 即系要忧郁嘅星期一咧？即系你个颜色都唔够形容啦，蓝色都唔够。哦，原来蓝色系代表忧郁。即系点解唔用？忧郁星期一要用蓝色星期一咧， 又懒浪漫啊嘛，系咪？ 懒浪漫咁样啦。好，跟住咧，咪都唔够啊，形容多啲，要俾多个颜色佢，绿色。Green Monday。点解要 Green Monday 咧？因为希望大家食多啲蔬菜啦。咁点解唔叫做食多啲蔬菜星期一？要叫做 Green Monday 咧，又要形容得再仔细啲咁样。 其实呢个效果有少少似红绿灯，我突然间谂翻起。 点解？ 即系红绿灯，其实佢可以写噶嘛，停止、准备、前进咁样噶嘛。但系佢用颜色去到准备，可能同人咧，即系用颜色某程度上令到我哋可以好快脆就 get 到嗰个嘅意思。 嗱，系啊，系啊。咁啊，如果唔系净系颜色嘅话，你直头讲到佢好清楚， 吓 个感觉系点样？譬如星期五， 吓 happy。 是啊，是啊 ，Happy Friday， 是啊 ，Happy Friday， 咁就大件事啦。咁你一个礼拜有咁多日咧，咁你要即系要有好多嘢要写得好清楚噶嘛。嗱，譬如星期六咧，我哋通常话叫做一定要享受噶嘛 ，enjoy， 系啊系啊 ，enjoy your weekend 咁样享受啊。我哋唔会讲话喂 enjoy Wednesday 啊，你唔会 enjoy Wednesday， 会无端端礼拜三 enjoy 咩啫？一定要 weekend 先可以 enjoy， 好奇怪噶。 星期三我哋自己开始又安啲形容词喺星期三啊、星期四啊。我估我哋安装咗一年之后咧，跟住大家就开始习惯。 嗱系啊，要慢慢讲。如果唔系咧，即系对星期二、三、四同埋礼拜日咧， 系啊， 系好唔公平， 好唔公平。其实佢哋都好阴公。最少人讲就系最少人家嘅形容词就系佢哋嗰度，哎呀真系。 系啊，所以多啲留意一啲咧，被忽略嘅一群，就好似我哋咁样咧，公众假期又唔关我哋事，劳工法例又唔关我哋事嘅时候咧， 多啲留意我哋，咁我哋先至有呢个存在嘅目标。 系，其实我哋都系，我哋又系公众，我哋又系劳工啊。 系啊， 其实应该乜都关我哋事噶、啊。 我哋好特别嘅存在啊嘛，我哋 系咯。啊，下次有公众假期嘅时候，我哋又试下咧，好似其他公司实行嗰啲制度。 嗯， 我哋玩抽签。 啊，系啊。 睇下抽到边一个可以放假。 系啊， 系咪？即系 今日开始啊。今日抽听日 send 边个唔使翻嚟？ 系咧，轮下啊嘛，唔好净系一两个放啊嘛。好啦， 一两个啊，一两个，两个都冇啊，系咁啊。 好啦，转头翻嚟再讲啊，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晨啊，六点四十一分的时间啊，吓咁啊，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6%。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好啦，同大家讲下椰菜，唔知你中唔中意食咧？啊，椰菜我中意点食咧？椰菜我中意呢个炒、哦，系要炒、哦。普通嘅系落啲油啊，可能落多少少红萝卜咁炒。啊，仲要有啲蒜头爆一爆佢。哦，咁你发觉其实个椰菜都炒得好好食噶，所以话咧清炒我就中意啦。有啲人中意水煮啊，或者做凉拌啊咁样。但你有冇谂过椰菜除咗简单好食之外，仲有啲乜嘢嘅成分喺度咧？好唔好嘅咧？咁样你食你都希望食得健康噶嘛？系咪？椰菜咧就系属于一个十字花科嘅植物嚟嘅，咁啊佢中意咧就系生长喺一啲较为冻嘅环境嘅，属于咧寒带蔬菜。好啦，栽种嘅温度呢通常都係15至20度最 fit 㗎啦啊，咁香港难啲啦。香港可能自己都有出产椰菜，不过温度呢就可能有啲出入。所以你种嗰啲椰菜呢就唔係成日唔係特别 happy 呀。好啦，咁如果有啲地方呢係好多高山嘅有啲椰菜可以话嗰个供应呢就真係会较为稳定啦。椰菜最主要都可以根据它的颜色去到区分的，分别有绿、白和紫红两种，即是紫椰菜啦，简单来说。其中紫椰菜的纤维就较为粗糙的，大部分都是用来做一些装饰的饰品的。至于白色的椰菜就是大家经常都会用来食用的。正常一嚿大的椰菜其实它根据分100克啊，100克嗰个椰菜嗰个营养分量咧，佢又有热量23卡路里啦，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钠啊、钾啊、钙啊、镁啊、铁啊、锌啊、磷、维他命 A、B、C 冇 D 啫 ，A、B、C、E 哦，佢都可以有齐晒，所以佢真系算系唔错啦。至于你话椰菜嗰个好处系咩咧？咁椰菜含有咧就系、是一啲叫做非水溶性嘅膳食纤维。较不容易咧就被肠道细菌嘅分解，咁而且冇咁容易溶喺水嘅，能够增加咧就系我哋嗰、那个去便便咧啊嗰、那个嘅感觉啦，促进呢个肠胃嘅蠕动，即系帮助消化啦。更加咧改善便秘嘅问题之余咧，仲可以进而降低即系患上大肠癌嘅风险嘅。好啦，咁啊头先讲过啦，椰菜咧就属于十字花科嘅蔬菜。根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上的一项研究指出，不理是青春期定还是是成年的女性，摄取较多的椰菜呢患上这个叫做乳腺癌的风险原来相对来说也都较低的。好了，另外椰菜呢还有其他好处的，抑制这个胃炎的反应，因为椰菜是天然养胃，即系养住我哋嗰个胃部啊，嗰个嘅唔错嘅一个嘅食品嚟噶。入边含有嘅一啲嘅纤维啊，或者营养咧，就能够杀死幽门螺旋杆菌，有效抑制胃炎， 並且改善胃潰瘍同埋十二指腸潰傷所引起不適嘅狀態。好啦，聽落去都真係相當之架勢糖，要用翻呢啲咁 old school 嘅字啦。好啦，咁但係椰菜當你即係要切嘅時候啦，咁亦都要留意住啦。啊，椰菜嘅正確嘅切除嘅方法，除咗斬落去之外咧，亦都要留意埋，將呢個根部將呢個根莖部。喂，咁啊切三刀，保留翻中間嘅部分啊，原來佢亦都可以即係煮湯嘅。咁當然啦，喂，你話喂，我係學廚嘅，學廚嘅時候咧都有個方法，就話總之你切碎佢啦，切到切絲咁樣，咁嗰個就第二個方法處理啦，係咪先？咁啊切絲，甚至乎有啲人咧就中意攞啲機咧就搞搞佢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椰菜切絲，我以前都試過，攞住把刀咧，好大刀，好大刀咁斬斬斬斬落去，仲要將佢切絲咧，這個真係練刀工嘅其中一個咧啊幾好嘅方法。咁啊，但係真係都係呢句啦，啊要小心啊嚇，唔好蝕身自己。椰菜咁有營養，唔知道你今日喺星期一嘅早上會唔會選擇咧嚇、啊、今日？中午或者咧就夜晚啊，選擇送菜嘅時候，可以咧，譬如係清炒，又或者煮下呢啲嘅椰菜咧嚇。 單身也好，未需聽你的控訴，位置未需要報到，無人制酒那會。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无人陪其实还好，面皮可以薄，无情人其实还好。 上時間揾嚟呢首歌曲啊，嗰次自己作曲嘅安俊豪，還好沒有你在。咁啊好啦，時間嚟到早上嘅，睇下幾點先？而家咧就係、是、已經嚟到朝頭早嘅6:50啦嚇。咁啊，同聽眾一齊睇睇最新嘅天氣預測先。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咁啊日间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咁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天晴酷热，咁啊星期三东风增强，最后一两日咧风势颇大，有几阵嘅骤雨，咁啊气温稍微下降。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噶，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2至3低水平嚟噶。咁啊啱啱咧就系、是、诶、哎，我自己嘅个电话个 app 上呢个天文台Apps 咧，即系都有啲温馨提示。咁啊，天文台就话：，天气炎热啊，可能影响健康啊。咁啊，大家咧就保持住警惕。咁啊，记住多啲补充呢一个嘅水分啦，吓。好啦，时间嚟到朝早6:51啊，有今日朝头早嘅KOL 系列啊，同我哋讲下 IT 喎。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系列咧，就揾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喺度。早晨，阿图。 喂，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最近咧都有好多新嘅产品推出啦。咁啊，其中一个新产品咧就系手表。咁啊，电子手表咧而家都真系大行其道啦吓。咁啊，有好多唔同嘅 function 嘅，有部分咧就净系我嚟 mon 住你嗰个叫做身体嘅状态啊、心跳啊、计步啊。啊，有啲咧就会劲啲嘅，甚至乎系做到全功能嘅 GPS 啦，跟住亦都可以同时接收信息啦。好啦。今日嘅問題咧，想問阿圖就係、是，我哋一般嘅星斗市民點樣去到選擇一隻啱自己嘅手錶咧？咁樣咁啊，唔知道有啲咩tips 俾到我哋咧？ 好，咁啊，其實我覺得同買手機都係差唔多嘅啫，都係睇下你本身有咩用途啦。你想 係 係啊，咁啊，如果你話我都會多行山嘅，亦都甚至可能會游下水喎，咁可能咧真係要配備一啲可以防水啊，甚至係有 GPS 功能嘅手錶咧，咁就會比較妥當啦。 係，而家啲手錶咧，其實係咪全部啊都已經即係我講緊電子手錶，係咪全部都可以咧就拎落去嗰個電話嗰度操控，定還是有部分仲係仍然係要同電腦接駁 嘅 咧？ 當然落後嘅依然都有落後啦，視乎你買嘅嗰個係咩牌子啦。咁因為始終咧電子手錶依家坊間其實實在太多，除了一些比較知名啲嘅品牌之外，坦白講你去一些購物嘅平台度，可能幾廿蚊買一隻翻嚟，咁其實你都可以充其量都叫一隻電子手錶啊。 嚇，係幾十蚊已經有㗎啦，我真係唔知 道。可以視乎，咁當然視乎你要你就係、是、你要有啲咩嘅功能。 係先，你講嗰幾十蚊嗰個係真係好似我同你細個見到嗰啲咩電子手錶，就淨係得個時間咋嘛，唔會有功能㗎係嘛？ 嗱，咁又基本嘅時間啦，跟住心跳都度到噶，咁又因為一啲功能都比較簡單，咁所以變咗嗱，仲有佢可以駁埋落個電話度添， 即係藍牙咁樣駁落去。 係啊，咁所以其實一樣都有啲咁樣嘅功能嘅，咁只不過當然啦，就可能個外觀上未必有咁靚啦，或者係個熒幕可能唔會顯示到咁多圖案，可能以文字為主嘅，咁都有呢一類嘅手錶嘅。 哦，咁其實坊間多唔多手錶係專門供一種嘅專業嘅咧？嗱，例如我自己就中意行山跑步啦。咁但係我啊知道咧，有啲坊間嘅手錶咧都係智能手錶嚟嘅，可以喺電話操控嘅。咁啊，佢可以 set 用 GPS 咧就打個地圖入去，然後咧你一路帶住手錶咧。佢就一路話俾你聽，前邊轉右咁樣，跟住斜上，佢就你其實唔識路噶，即係就算我去到外國都好啦，我唔識路都唔緊，因為隻錶咧會教我到底應該前後左右點樣行嘅。嗱，咁呢啲就叫做專門為咗去到行山嘅一啲嘅電子錶啦。其實係咪各行各業啊，甚至乎唔同嘅運動界別咧？都是有機會出現他們自己專業的電子手錶的呢？ 當然我說那類的手錶未必有那麼專業，可能有文字的描述，但是一般的基本的可能是純粹是一些心跳啊、鬧鐘啊，甚至可能俾你講到電話啊，咁呢一個咧，可能都仲可以做得到。 哦，咁如果游水咧，我純粹係游水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係游水嘅專業手錶嘅咧？又有 嗱，咁如果游水，我覺得嚇莫過於都係測量你身體嗰個狀況啦。另外就係佢最主要嘅功能就係要防水啊。係 啊， 係啊，咁當然好多嘅電子手錶都未必可以真真正正話可以防即係擺入水入邊一段時候都能夠可以防水啊，所以。其實大多數嘅電子產品其實而家都仲係最擔心嘅就係 你擺水入面究竟幾耐為之叫做 OK 呢，咁因為你都知道啦，萬一真係濕咗嘅話，理論上通常都係唔好嘅。 係喎，咁電子手錶如果你即係貨油水都係都可問一句啦，記住問個 sales 啦，就係佢係防淡水啊，定係防埋呢一個嘅鹹水喎？ 冇錯。 咁同埋一般嘅譬如智能手機咧，而家有部分都話係防水嘅，咁其實都係有一個深度啦，同埋有一個時間嘅喎，可能佢係防五米水深，跟住佢又話可能大概30至1小時咁樣，係咪都有呢啲嘅規格要留意咧？ 咁一般都會有一個所謂嘅防水防塵嘅規格嘅，咁所以咧。变咗可能你通过嗰个标识啦，咁所以呢即係嗰个识别啦，个数目字啦，咁当然数目字越高呢，咁嗰个防水防尘嘅能力呢就会越强啦，咁所以变咗呢你就可以呢安心咁样去使用佢啦。 嗯，其实智能手表呢可能都会嚟緊嘅时候有好多新嘅方向我哋諗得到，即係正如我哋细个手表淨係諗住睇时间，我哋都冇諗到原来手錶都已經可以發展成為地圖啊，甚至乎而家啲手錶咧，係咪都有幾多已經可以入埋個電話卡入去嘅咧？ 入電話卡都有，但係依家一般都已經講緊 eSIM 啦，已經咁，所以變咗咧，可能唔需要用電話卡咧，都可以傾得到電話啦。咁所以因為咁樣先至可以再進一步進行呢個防水啊、防塵嘅能力啊。 哦 ，eSIM 咧，咁其實真係唔需要張電話卡，但係就已經喺呢一個嘅裝置上面登記咗一個嘅電話號碼，係咪咁去解讀嘅咧？ 係啊，冇錯，你要當然要喺個手機嗰度設置啦。 喂，而家咧電子手錶啦，雖然就話大行其道啦，亦都發展得迅速啦，咁但係其實喺選購電子手錶嘅時候，我哋仲有啲咩要注意咧？會唔會有邊一個位置容易出現問題嘅咧？ 嗱，咁當然就要睇下新款嘅手錶啦。咁一般我哋普羅大眾都會想買新嘢，咁但係往往有時候新嘢咧就會出事嘅。點解咧？因為始終咧佢係為咗趕工啦，咁想快啲可以推出市場，或者佢有實際有個時間表嘅，好似你都知啦，好似爭果系列咁樣。一般一年就有2到3次嘅發布會咁樣，咁通常嗰啲時間都係差唔多㗎啦。咁所以咧，為咗趕工嘅話咧，有時候咧軟件嘅質素咧就可能就會有啲參差啦。譬如最近啦，發現就係 iWatch 啊8系列同埋 Ultra 啦，咁啊有bug喎。 竟然係，我仲以為佢哋真係好霹靂先至推出市場㗎喎。 嗱，咁意外呢啲嘢都冇人想嘅，咁所以變咗佢就聲稱咧，就係佢個 microphone 啊，佢當佢一段即係開咗個手錶嘅時候，一段時候咧，個 microphone 就冇反應啦。 係，咁冇反應會有啲咩問題出現㗎呢、這個？ 咁當然啦，你傾電話就唔得啦，譬如你用 Siri 又唔得啦，咁所以變咗用家咧就需要 restart 嗰隻手錶咧，先至可以咧解決呢一個問題。 哦，咁呢個真係軟件嘅問題啦。咁如果係即係叫做本身廠商佢想解決嘅話咧，就需要咧係更新佢哋嘅軟件，即係 OS 啦。然後我哋咧即係用家就上網又 download 翻嗰個新嘅版本去到解決呢啲問題。 系冇错，咁所以咁托啊，好彩啦，咁你都知苹果都久唔久都会有一次嘅 update 嘅，久唔久，咁所以变咗都我相信客嚟紧啦，都好快会 update 翻。 哦，咁啊最紧要系啦吓，咁啊唔单止系呢个品牌嘅，其他品牌咧可能遇到啲软件嘅问题嘅时候咧，大家都记住更新翻啊，所以成日望住嗰个最新版本咧系好啲嘅，咁啊 系啊冇错啊，所以都真系需要久唔久要更新你嘅电话。 嗯，啱啊，好啊，今日朝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涛。 好，拜拜。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争相走避，引发人踩人，导致125人死亡。佐科维多多又下令暂停顶级联赛所有赛事，直至完成评估安全性。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形容这宗事故是足球界的黑色日子。国际足协已经接触印尼足总了解，并要求印尼方面提交调查报告。

差啲漏咗。好，望翻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另外一张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有红灯，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点啊？出边嘅交通情况，今日星期一，听日咧就公众假期。 嗯， 咦，听日交通组唔翻？ 系啊，听日冇人啊。 系咯。 不过咧，今日可能因为真系听日假期嘅关系咧，好似少咗啲啲人。 梗系啦， 系 可以请到假嘅都会请假啦。今日 可以请的话， 好多打工仔都识得即系呢啲套路啊。 系啊，咁不过你就好紧守岗位嘅。 我梗系咯， 咪系咯，听日有假期咧，对你都冇乜影响啫。 我会照翻喺呢个喺度嘅。 系咯，系啦。 交通组听日唔喺度。 系啊，唔系我哋唔尽足精神，唔系我哋唔紧守岗位。 我明白嘅，系因为你哋嘅。本身嗰個 airtime 聽日咧就安排咗其他位置啫， 係啦，咁聽日晏啲開檔啦， 晏啲開檔啦，神哥交通天文台，一轉頭揾你攞啲料先。 哦 ，OK， 好啦，咁啊嗱，咁但係今朝咧雖然話好似少咗車啫，但係都有宗交通意外啊，喺佐敦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國士道有交通意外，一帶開始車多。重複多次咧，就係佐敦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國士道有交通意外，一帶車多。隧道方面咧，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封路方面啊，荃湾嘅城门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城门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西流角路嘅快线咧需要封闭嘅。咁至于较早前咧，西流角路就曾经全线封闭嘅，咁啊开翻晒，咁但系就封咗城门道一段嘅快线嘅。咁喺葵芳嘅葵仁路都有爆水管，葵仁路去货柜码头路方。方向近住葵青剧院嘅快线都系需要封闭。咁港铁方面咧，由而家至到10月23号，东铁线部分列车会来往罗湖站，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嘅。罗湖站会局部开放到夜晚7点，落马洲站咧就仍然关底。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啦。 咁交通都尚算 OK 啊。星期一嘅时间，咁啊亦都即系留意埋嗰个罗湖啦吓。 系啊，听日重阳啊嘛。 系啦，冇错。 系啊，所以有人扫墓咧，就真系会。要用到嗰個服務嘅， 係咁啊！去到幾時話呢、這個？ 去到10月23号， 10月23係啦，孝子言孫啊， 係 10月23号之前，如果先人喺羅湖嗰度咧，咁啊而家有啲方便啲嘅方法去啦， 係啦，咁啊平時冇噶呢個， 係啊， 真係特別為大家 係啊 去開噶， 鋪橋搭路俾你做埋孝子 啊，咩橋啊？咁好嘅，方便大家， 梗係啦， 真係，但係小白今日咧都有樣嘢都好嘅。就係啲乜嘢咧？就是、一個一啲本今年五月咩咧，就曾經同你講過嗰啲烏蠅頭列車退役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但係咧，最近咧就有啲嘅市民發現，你都可能都有機會見到嘅。喺大埔區嗰度就發現咧，喺林村河附近多咗一個新嘅車站。 哦， 叫做林村河站啊。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假嘅車站嚟嘅。咁呢個車站係做乜嘅咧？其實佢呢個 咁似百勝閣站嘅，都係假嘅站。 哦，係啦，嗰、那個就係俾消防員去學救火噶嘛。咁但係呢一個。林村河站，佢嗰、那个其实系一个遮阴嘅亭嚟嘅啫，避雨亭嚟嘅。咁、但系呢个亭有咩特别咧？佢就系写咗头先一个站名啦，同埋咧佢有个一对车门，同埋有几张嘅凳咧，原来都系出自呢个乌蝇头列车嘅。 哦， 即系话乌蝇头列车嗰啲嘅部件咧冇抌晒嘅，咁有部分咧就摆咗林村河嗰度，而家咧就可以俾大家坐啦，当系避雨又好，点都好。 official 噶嗰、那个系？ 佢唔系 official 嘅，佢系呢个佢系港铁咧俾咗一个组织一个、 哦、 一个。組織佢自己再去起嘅，咁咧就起完之後咧，就係有啲凳喺度啦，同埋有啲門啊咁樣，咁俾大家去懷緬一下嗰個嘅烏蠅頭列車啦。咁但係呢架車咧就佢個特別就係佢仲有個窗嘅，個窗咧就有個假嘅圖片，嗰幅圖片咧就係呢個鐵路博物館嘅圖片嚟嘅。 哦， 咁啊大家好似坐咗喺火車度， 一脈相承咁樣。 係啊， 因為嗰個林村河個位置，我估因為都係大埔區啦，咁、嗰個鐵路博物館亦都係喺大埔區嘅。 係啊， 係啦、 啊，咁所以其實擺翻附近咧都好 嘅，但係你都知道鐵路博物館咧就冇乜位擺啦，成日好似好逼咁樣。咁呢個係一個新嘅嘗試啦，叫做去保育一下啲嘢。但係咧，其實擺喺室外有啲人啊，即係有啲歷史人咧就話唔好啊。其實你擺喺出面，因為日曬雨淋啦，嗰啲凳啊有機會有生鏽啊咁樣，咁都唔係一個幾好嘅方式。 嗰啲凳不嬲都係喺個冷氣情況底下噶嘛，你突然之間擺咗出去，你知有啲落雨啊，咁樣都可能唔係好理想喎。 係啊，真係麻麻地。所以咧，有啲保育團體都建議咧，就係可能起多少少嘅嘢保育啲凳啦。咁或者咧，就係擺啲嘅一啲嘅指示牌，或者擺啲介紹牌。因為其實而家咧，佢就咁擺幾張凳喺度，同埋擺一道門喺度，你冇乜介紹牌，可能新一代嘅人咧係未搭過呢架車，咁都唔知咩嚟嘅喎。咁所以有啲嘅保育團體咧都建議可以咧加一啲嘅牌喺度咧，介紹翻當年啦，原來啲烏蠅頭列車咧係點樣啊咁樣。係啊。咁樣咁，但係呢啲咁嘅凳咧，原來都唔係第一次出現嘅。呢啲嘅烏蠅頭就喺呢個林村河站呢度出現啦。但係原來舊一啲嗰個電氣化黃色嗰只， 我記得，我細個真係坐過啦嗰只。 係啦，嗰啲凳咪黃色凳咁樣，橙橙地咁樣嘅凳嚟嘅。 好似係，係啊。 原來嗰啲凳咧都有保育嘅喎。 係咩？ 係啦，喺邊度出現咧？又係喺大埔區一啲鄉村嘅地方，可能你會見到小巴，有啲小巴站咧，原來係會擺咗嗰啲凳喺度， 係咩？ 俾你等，係啊，等車坐㗎。咁啊，但係可能大家唔為意，或者都唔知道究竟背後嘅歷史。 可以揾翻當年啲腳毛喎，唔係喎，嗰陣時仲細，我未有腳毛， 可能有啲外毛嘅，係唔緊要啦，留啲咩都好，最緊要回憶啊嘛，小伯係啊，咁但係嗰啲凳即係又係冇人介紹㗎，所以唔知道俾人大家遺忘咗。咁但係大家如果細心發現嘅話咧，可能都會睇到嘅喎。 都幾得意嚇。咁啊，如果即係保育方面需要諗下計嘅話咧，可能港鐵睇到啲報道啊，聽到晨光之後，去嗰個林村車站嗰度睇下有啲咩幫手咁好啊。 係啊，我見到電視都好多人去，電視新聞影出嚟咧，有啲人帶埋啲寵物啊、小朋友咁去玩下，都幾開心啦、啊，好似 係咯，係啊。咁、但係你冇理由有得張凳生鏽噶嘛，係咪先？咁大家一齊同心合力啊，諗下點樣保育下啲咁啊一兩張凳咁都係等我哋回憶下嘅嚇。係啊， 嗰張凳雖然話硬骨骨啫，但係都係回憶嚟嘅。 系啊，因为佢硬角角，所以先坐咗咁多年， 系咪？咁都系啊。 系啦，好啦，好啦，唔该晒 Toby 啦， 小白。 好，咁啊，天气方面睇下阿欧有冇话出边都好热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你好啊，出边嘅天气如何咧？ 好好、啊、喎，今日嘅天气系啊，蓝天白云都有啊吓。有少少熱，不過 OK 啊，真係有少少秋意咁樣咧。咁晴天對於大家嚟講係重要啊？點解咧？有兩班人啦、啊，今日嗱、路面少咗車嘅，有好多人都請埋今日假，咁啊製作一個long weekend 啦、啊，因為聽日都係重陽假期。 冇錯， 你同 Toby 都有講咁啊。對於佢哋嚟講，長假期當然諗住瞓晏啲啦。咁啊，首先如果落雨，你又要有機會要收衫啊，將騎樓啊、露台啲衫搬翻入去啦。咁啊。天氣好啊，非常正啊！咁你話請咗假出去玩啊，更加好啦。咁與此同時咩啊？就算啊，你今日要翻工啊，翻埋今日聽日假期啊，你都唔想今日濕立立㗎。所以好天氣咧喺星期一係超級重要嘅。咁啊，今日係正嘅天氣，不過咧稍嚴啊，即係喺好嘅地方咧，夾硬挑骨頭咧，就係、是、今日冇乜風咯， 冇乜熱嘅感覺啦。所以天文台都提一提我哋啊，有時天氣熱嘅時候咧，大家注意補水啊嚇。 系啊，咁啊，今日天气都系正嘅，咁希望大家享受一下啦，无论翻工翻学定还是享受假期啊吓。详细天气俾小白讲。 好，快啲翻入嚟啊！出边热啊，唔好热亲啊！好。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咁嘅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咁啊，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咁啊，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所以空气方面咧，唔使担心啦，空气又好嘅。朝头早咧，我哋有晨光大学噃。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精伟，我哋上次咧就讲咗啲闪灵灵，但系咧哇好夸张啊，同埋好亮丽嘅头饰啦。咁当然啦，除咗个头饰之外咧，服装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呈现同埋配合嚟噶。 冇错啊，因为咧喺戏行入面咧有一句说话，我都讲咗好多次噶啦，就系宁穿破，莫穿错。所以咧，其实咧就真系宁愿烂咗啊，都唔可以着错衫。个意思系咁解，因为咧系好跟规矩嘅。 但系所谓嘅着错衫，系咪即系话咧唔同嘅角色，又或者系嗰个角色要呈现嘅人物特色啊、造型啊、性格，或者佢嘅身份地位都有特定嘅一啲指定服装咧？ 冇错啦，特别系因为佢嘅身份啊，我哋最主要第一样嘢咧睇身份，即系咧佢同我哋平时出街着衫唔同啊嘛，即系我哋普通市民咁，我中意着咩 style， 咁我哋就着咩 style 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喺戏行入面咧，我哋除咗可能喺啲服饰上面都可以有特色都得嘅，有啲演员佢哋慢慢整啲衫都有啲个人特色嘅，但系佢嗰套衫咧系唔可以错咗身份嘅，即系譬如咁讲。佢系皇帝嘅话咧，咁佢就当然系起码都系着蟒啦，系咪？我哋黄蟒吓，蟒系乜嘢咧？蟒系一件比较厚身挺身嘅直身衫嚟嘅，咁佢咧就有个类似呼啦圈咁嘅嘢啦，就喺条腰嗰度嘅。咁啊，呢个咧就系一啲官啦或者皇帝啦就会着嘅衫咁样咯。咁女蟒袍都有个皇后嗰啲啊。就会着到去网咁样咯，公主都会嘅，咁啊，即系总之咧，就系一啲朝廷嘅官礼服啊，吓咁样。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即系如果你话普通小市民，咁会唔会着到咧？咁梗系唔可以啦，所以我哋就唔可以乱咁买衫咯。 我都有印象咧，呢一类嘅服饰咧，嗰个腰带咧，仲要系有少少向下坠噶嘛，即系话咧，唔系话紧身贴住个身嘅腰带，而系好似一个硬角角嘅圈咁样圈住嗰套戏服嘅下摆嘅。 冇错啦，嗰个咧我哋就叫做角带，系啦，即系嗰个呼啦圈啦，我哋俗称就系叫做角带。咁啊，佢系靠喺条喺件衫上面咧，后面有两个腰带环啊，扣住佢啦，咁啊即系套住嗰个角带咁样，咁啊所以前面咧你觉得佢坠咗落嚟嘅，但嗰个咧同时都系我哋处理呢个角带嘅时候咧，要处理到用身段嚟到去帮手处理嘅喎，咁所以咧我哋平时练弓架嘅时候咧，当我哋唔同身份咧，就住我哋套衫上面咧，我哋都会有我哋嘅身段要去学习噶，咁譬如呢个角带，我哋点样拎住呢个角带嚟到去行路啦？呢啲或者我哋平时咪成日都话要亮相集架咁样嘅，咁可能我哋攞起个角带嘅时候，我两个手踭咧我就起码唔可以垂低啦，即系我系一定要抬起两个手踭，即系成个圆啦。之前咧咪有讲过就系话粤剧都好讲圆呢个感觉噶嘛，咁所以咧成个上身你望住一个人嘅时候咧，当佢拎起嗰个角带嘅时候咧。我哋起码喺佢嘅手，即系由佢条颈落到条腰带，即系到翻只手两边啊，咁样都系一个圆形咁样嘅一个概念嘅。咁啊，亦都系成个人咧提起精神吓，即系好似即系有啲官威吓，摆啲官威出嚟啊嘛。所以咧，即系呢个都系一啲身段咯。咁入面都头先提到啦，即系网咧就有水袖嘅。咁啊，所以水袖弓咧，对于即系粤剧演员就点解咁重要啦？因为除咗网之外咧。其实仲有另一啲衫咧，都系有水袖嘅，就系、是、譬如可能系呢个女仔就系小古装啦，男仔咧就系呢个海清啦，咁呢啲都系文抢嘅时候咧会用到多啲嘅。咁文抢咁啊靠个水袖啦，咁啊靠水袖嚟到有好多嘅舞蹈动作啦，你可以 kind of 系，当我哋粤剧好远嘅观众咧，都靠我哋嘅水袖咧嚟到去帮手呈现一啲情感出嚟嘅，吓，即系其实某程度上将我哋所思所想啊放大性演出啦，你可以咁讲，因为咧粤剧嘅演出咧都偏向系外露性多啲噶嘛。咁当然要有内心戏啦，呢个系必须嘅。咁但系咧喺身段上面嘅呈现咧，就系靠比较外露嚟到去处理嘅。咁所以咧，嗰啲水袖功又系要学啦，咁样嗱，呢啲都系偏向文抢嘅东西啦。除咗头先讲小古装，小古装就系啲小姐会着啦，咁书生咧就系着海清啦，头先讲咗吓。另外咧，咁官宦人家吓，你头先讲咗啦，网就系官礼服啫，咁喺屋企冇理由都着住官礼服噶嘛，系啦。咁所以咧，即系都有啲常服嘅，咁嗰啲咧，我哋就称为披风。 咁啊，都系啲官宦人家啊，咁啊啲即系甚至员外啊，嗰啲有身份有地位嗰啲人嘅家庭便服，咁啊或者系平时即系唔系喺朝廷，唔系喺官场嘅时候嘅一啲服饰咁样啦，咁嗰啲都系有水袖嘅。咁另外咧冇水袖啊，当然啦，头先讲咗有水袖就偏文抢噶嘛，咁偏武抢咧就冇水袖嚟到绑手绑脚啦，吓咁我哋咧就系、是、有套靠啦，吓靠咧就系、是、啲将军会着到嘅衫。你Barbie 你知唔知我讲紧边套系靠咧？有冇印象？ 系咪背脊插住几支旗仔嗰套啊？ 哇！你真系出色，证明你都真系有做下功课。冇错，嗰套咧就系、是、大靠啦。我哋咧靠咧有分大靠同小靠嘅。咁大靠咧男女都有嘅，即系无论大靠同小靠，男女都有嘅。咁啊，其实咧佢模仿紧系咩咧？即系盔甲咁样嘅。咁我哋呢如果我哋要攞套盔甲呢，即係以前嗰啲真係成套盔甲出嚟做戏呢，咁就幾惨呀，因为绑手绑脚呀，即係咁。但係呢即係我哋而家呢啲靠啦，咁即係以布质为服饰㗎啦，即係唔係以铁片啦，係咪？我諗我唔知而家啲军人係咪即係影响都少啲一个服饰啦，喺沙场上面。咁佢哋嗰个特色咧，你头先讲咗啦，就系、是、后面有四支靠旗咁样啦。咁啊，靠旗咧，之后前面咧有一幅打横嘅靠肚咁样嘅。啊，咁嗰个位咧就比较阔啲，你成个感觉咧好似压榨啲咁样嘅。咁同埋咧，通常我哋头上面会戴嘅咧，好多时都会插多两条嘢喺个头度嘅。Barbie 有冇见过喺个台度好似有个演员好似只曱甴咁样梳？系啦，呢个讲笑叫曱甴须啫。咁但系咧，嗰条其实咧系雌鸡尾嚟噶，吓咁啊，即系有少少弯向后啦，两条咁样咧，即系其实成个整体咧都系帮我哋增强个气势咁样嘅，咁啊，所以咧呢啲都系服饰上面嘅嘢啦。咁大靠同小靠有咩分别咧？咁大靠咧就有头先讲嘅嗰四个旗啦，系咪？咁但系小靠咧就冇嗰四个旗嘅，同埋咧嘅瘦身啲嘅，点解咧？即系谂一样嘢，将军咧通常系几时出场啊？即系如果真系打仗嘅时候，做领导嗰个位噶嘛，系咪？即系除非去到紧张关头先至真系自己冲出去第一个打咁样噶嘛，系嘛？咁啊，即系但系第一个冲出去打嘅梗系咩啊？先锋啊嗰啲啦，系咪？咁一啲小将啊，所有咧，咁都就系会着咗小靠先嘅，咁所以比较轻便啲。咁而身份上面咧，就大靠就一定系大过小靠嘅。系啦，呢一啲咧都系我哋将当我哋收到剧本之后我哋要去衡量翻个角色系乜嘢啦，咁之后咧就再去研究啊，佢应该系一个咩身份呢个身份咧，我应该着乜嘢服饰乜嘢服饰之后咧，先至再去谂到底我应该系咩颜色啦或者系咩 style 咁样啦呢啲即系 style 已经系好后话好后话噶啦，呢啲系有啲个人取态嘅啫咁当然啦，有一啲衫入面咧，有啲图案咧系唔可以乱嚟嘅。咁即系譬如咁讲啦，头先讲紧一啲官服系咪？即系最开头嘅时候，我哋讲紧啲网啊嗰啲咁样，又或者咁样啦，即系我哋如果就算系靠都好啦即系都比较少会用一啲疑女情长嘅图案嘅，咩叫疑女情长嘅图案呢？即系你唔会摆一只鸳鸯喺度喺个官服嗰度咁样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以前咪成日都话人啊受啲咩受啲咩咁样吓，即系通常咧比较有官威嗰啲咧，即系就会受到即系啲龙啊，系咪？即系龙啦，狮子啦，麒麟啦，呢啲咁样嘅动物啦咁样嚟到去呈现嗰个威势咁样啦。咁你话头先讲嗰啲可能鸳鸯啊蝴蝶啊或者系一啲植物啲啦，可能系竹叶啊受真系啲花朵啊牡丹啊桃花即系类似咁样啦。呢啲呢就偏向系才子佳人气多啲啦，系咪？即系我哋就话个感觉呈现出嚟呢就偏谈情嘅多啲啦咁样。咁所以呢系咁样由角色身份先至再去諗成个劇情入面啊应该呈现到啲乜嘢，譬如咁讲啦紫钗记咁样吓。咁紫钗记咁嗰位小姐啊我哋嗰套嗰个霍小玉吓咁佢嗰套就一定系紫色衫啦系咪即系你就唔会着走嚟着套红色唔会着套其他色咁样啦系咪咁通常都 紫色配白色啊，或者全套紫色啊，即系淡紫啊、深紫啊咁样嘅配搭嚟到去凸显个人物嘅。咁呢个可能就对比大家即系而家咁样单一听嘅时候咧，就更加理解清楚啦。 嗯，今朝早听完阿精伟讲呢啲分享咧，的而且确都觉得咧鲜明咗好多嘅。同埋我觉得咧演员真系好犀利嘅，除咗之前讲嗰啲唱造练打咧，其实咧配合埋服饰咧都有好多个动作要记啦，同埋咧唔可以一时间譬如我今朝可能做完个小生嘅角色，之后可能我好似阿精伟话斋，有时可能都要做第二套剧啊，又唔系做小生角色咧。其实咧，你嗰啲做手啊，同埋配合埋个服饰嗰啲动作咧，真系千祈唔好记错咯。 当系一个有受过专业训练嘅演员就相信唔会咁样乱嚟嘅， 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啊！入剧场睇嘅时候咧，可以多啲即系留意埋一啲相关嘅服饰啊，各样嘢啦。咁啊，除咗话可以突出到个角色嘅性格之外咧，其实都可以帮助观众更加入戏嘅，即系有时睇到嗰套戏服咧，觉得喂，好似头先阿精卫讲紫钗记，一身紫色嘅造型，其实咧我都发觉系嘅，睇过好多唔同嘅演绎咧，都系会好突出嗰支紫钗同埋嗰套服饰嘅，系可以贯穿咗个剧情，亦都令到观众咧睇完之后留下咗更加深刻嘅印象啦。 系啊，咁希望大家睇多啲唔同嘅粤剧剧目，咁我哋就可以更加多嘅交流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精卫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卓惠斯表示，公布减税前应该打下更好基础，佢已经吸取教训。卓惠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强调，对佢的减税计划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仍然具备信心。佢又透露，降低针对年收入150,000英镑以上人士征收的45%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是财相关浩庭的决定。嗰一个决定并未同成个内阁讨论。卓惠斯重申，对降低最高个人所得税的计划表示支持。较早前在卓惠斯公布包括减税的迷你预算之后，英镑对美元汇价出现大幅波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已经完全离开东部重镇利曼。泽连斯基一度声言要加速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的推进。顿巴斯由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组成，目前大致受俄军控制。较早前卢甘斯克州长盖代表示，乌军重新控制利曼将会是有助乌克兰修复邻近卢甘斯克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又指责俄罗斯老走扎波罗热核电厂厂长穆拉绍夫是恐怖主义行为，俄国必须为此承担惩罚。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前表示，俄罗斯已经证实拘留穆拉绍夫。国家宣布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在荷专家。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是振奋人心的喜讯，极具历史性意义。他已经委派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负责跨局协调和宣传教育工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负责具体选拔工作。特区政府启动初选程序，招募期由今个月6日至27日，候选对象需要符合包括年龄和体格等基本条件，亦都要拥有相关领域博士学位等。至于进一步选拔，就由内地相关部门进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1-2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嘅发展。 盘点25年， 今集请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袁文忠。 特区政府唔系希望啲青少年去单打独斗，系希望有人带住佢哋去到内地嘅创新创业基地嗰度咧发展。我哋推出嘅创业体验计划咧，都系用呢个基础嚟到讲嘅。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睿、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 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啊，湿度85%啊，今日都系白雾啊，暂时咩都未有住啊。嗯、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嘅，最高温度哇都系翻翻上32度、嗯、大家都要留意一下衣着啦、啊。新界再过一两度咧，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明天天晴，但系都系酷热嘅。星期三咧，东风增加，长有一两日咧，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大家留意留意啦。 系啊，天文台都话咧，明天嗰、那个即系九点天气预报嗰度咧，听日系真系会系都几炎热下。 嗯， 但系大个太阳嗰啲咧，即系好似以前唔系之前，即系之前嗰排咧有咩酷热天气警告嗰阵时嗰个 logo 嚟， 因为想搵阿后羿出嚟啊。 系啊， 射日系嘛，即系都系一个传统嘅中国节日啦，重阳节啦，咁样会登高啦。不过关于重阳嘅留翻咧，听日先讲啦。 系啊， 正所谓有咩留翻，听日先讲 啦。 嗱、啊，今日咧讲啲开心嘢先啦，因为好多朋友咧已经飞咗啦吓。我身边喺社交平台咧见到啲内务界嘅朋友咧，有啲啊去咗英国啦，有啲啊去咗美国啦，有啲去咗日本啦，有啲啊去咗周边地区啦。总之咧。啊！要去边咧？就已经飞晒、啊，已经出发了。 我身边都多咗朋友咧，最近系旅行咯、哦，即系都睇到嗰个旅行嗰个感觉越嚟越厉害啦吓。咁佢哋甚至乎问我咧：，喂，如果我想去边度边度嘅，你不如帮我搵一扎餐厅出嚟啊！咁样、哦，我多咗呢啲嘅拜托而家。 反正我同你哋嘅朋友圈子真系好唔同、 啊。 我身边冇一个朋友话飞嘅， 系、 哦、个个都话。遲啲先啦，使乜咁急啦？而家使到好多錢。 我哋飛下，你咪有 friend 飛咯。 係啊，我哋咪你個 friend 啊嘛。琴日我直情有個 friend 睇到曼市打比添啊，去咗現場睇呢、這個曼城對曼聯。 哇，好睇喎、啊！琴日嗰場。 實好睇啦！你估下琴日有幾多個入球，鐘哥？估下，估下。 如果你咁樣講，即係10球或以上啦。 大概10球啦，有9個波， 6-3。 6-3喎，幾誇張！ 兩個人大帽，哇！曼城真係犀利啊！ 開心開心，嗱，今日咧，梗係唔係淨係講波啦？講下嗱，有人飛咧，就有人自然咧會講下一句話，喂，咁記得咩啊？买手信咁、哦、样，今日咧讲下一啲比较荒唐嘅一啲手信，嗯、即系买咗翻嚟咧，你都唔知点处理， 就系、是、荒唐啦、嗯。 你唔系买啲咁 搞笑啊， 晨早流流， 喂， 类似都系咁噶嘛，类似都系买啲古古怪怪、古灵精怪嘅嘢啊。 唔系先，古怪都还好、啊， 系 最怕系唔等使啫、啊。 诶、 你抌又唔系，唔抌又唔抌又唔系、啊、 其实好多手信真系。是在呢个界别入边 嘅。系啊， 我先问下你， 我宁愿食咗佢人， 你宁愿食咗佢。 人生入边有收过啲乜嘢手信，系都真系相对于废嘅啦。咁嗱，以下落嚟咧，我讲嗰啲好多都系关食事嘅、 嗯， 即系一啲食用嘅食材啦、 嗯， 或者一啲食品。 其实食嘅又冇乜嘢啊， 唔系噶， 你未必中意食噶嘛。 唔系噶，你一阵听埋先知、啊。不过我想问下两位拍档先，有收过啲乜嘢？你觉得、哦、哇，有啲手信真系，喂，多谢你啊， 大把 呢啲，不如买好过买啊咁样。 postcard 咯 ，postcard 系咪啊？ 即系有啲人买 postcard 当手信噶嘛，影住当地风景嗰啲 postcard 咧， 系咪喺当地寄嘅先？如果喺當地寄咧，佢有當地一啲特別嘅郵倉， 兩樣我都收過， 我覺得都好啲。 寄翻嚟嘅我又收過， 係啦， 即係就咁樣買翻嚟俾我嘅我又收過。 嗱、啊，買翻嚟俾嗰啲咧，就多數個感覺都係你買咗一沓，翻嚟冇手信嘅時候，你就見人就派。 但係佢買嘅時候咧，佢話：喂，呢、這個唔係普通 postcard 喎、 啊， 佢喺某某博物館裏邊咁啱出咗一套， 啊、 所以佢買翻嚟。 啊 但佢唔係俾一套你啊嘛，俾、 一張 俾一張 啊嘛，所以話如果能夠去到外地，都寄到個 postcard 俾你咧， 證明佢真係去到外地都記得你。 嗯， 咁嗰個心意咧又完全不一樣。係 嘅， 係啊，呢個我啊反而 buy。 因為佢都仲要去一次郵局。 係啊，仲要佢咧係佢去緊旅行噶嘛，佢用時間去到寫俾你。 係 postcard 我都覺得 OK 嘅，其實我記得同小白去富士山咧。 都系，我哋都写咗一扎噶嘛。 系啊 ，postcard。虽然有一张应该寄失咗，我估计系啊， 我全部收到。 寄俾太太嗰张寄唔到。 哎呀， 你寄 你放心，我做证，佢真系有写嘅。 即刻 真啲， 明啊，全明啊，即刻。 所以老婆真系爱你咯， 系咪啊？ 冇怪你， 唔系我冇讲到啊，所以 哦系 冇讲过自己有寄过，有我冇讲过。 因为我即刻帮你包翻，你 系 有写。 小白系。见证人，其实我寄咗一张咁大把咧，因为见到小白咧喺嗰个富士山个类似中腰嗰度啦，有个邮局嘅 五合木嗰度， 系啦，嗰度五合木嗰度啦，就寄，佢寄好耐，咁咧我对呢啲咧嘢咧冇乜兴趣噶嘛，你估都估到我啦，咁啊梗系寄翻俾一张屋企人咁就算啦，咁啊喺嗰啲shopping 嗰啲位置睇下啲点点成成啦，我见佢我 shopping 完咧。佢仲寄緊喎，咁佢寄幾多我唔知啦。總之我就寄咗張，但係嗰張又寄失咗。 因為嗰個郵筒特別啊嘛，嗰個郵筒佢寄嘅時候，佢會 chop 住你係富士山寄出嚟啊嘛。係 個 chop 個郵 chop。 去到呢啲位，你咪覺得咦個 OK 喎呢個 post。 你都話我聽呢個節目㗎， 梗係有啦。 係啊， 我快啲喺嗰。 所以我即刻幫佢做咗認證。 所以你即刻喺個 archive 嗰度剪咗佢。我未講喎，仲有啲嘢，我仲有啲未講。 橫掂都係剪啊，不如你講埋佢先。 橫掂都係剪啦，不如我出去唔好做啦。不如我收声， 你今日翻去跪玻璃啊！ 喂，但系咁我都唔想噶，记错 邮政嘅问题，邮政嘅问题， 仲要唔系香港邮政，日本点都赖啦，抵赖。喂，不过我自己咧就收到嗰啲锁匙扣啊，就唔系好中意 锁匙扣啦， 锁匙扣都好多。我另外其实有啲嘅手信咧，我反而唔系好建议，即系大家即系会买，例如去嗰啲神社啊，或者其他国家嗰啲庙宇 啊， 系啊祈福。 点解咧？ 因为你唔知道。那個人呢是不是又要對八字啊咩唔知咩冲唔冲啊呢啲咁樣嘅話呢係啊我成日覺得如果你去到廟宇即係買過嗰啲平安符定係可能當地嗰啲特別傳統嗰啲你咁樣幫人買呢我唔知道 買啲四海之內皆中嗰啲㗎嘛即係譬如幸福 健康 戀愛即係呢啲實中㗎嘛即係佢裏邊唔會話原來健康裏邊就係、是。不寫個不字 唯有就淨係買健康同幸福啦，即係你戀愛如果嗰個人 結咗婚， 類似啦， 結咗婚都可以， 結咗婚都可以 可以戀愛噶嘛，同太太哦淡咗，戀愛翻， 戀愛 係咯，愛火重燃咁 樣。OK， 咁啊，總之大家買呢個手信嘅時候咧，要記得啦嚇。咁有啲咩中意，有啲唔中意。不過咧， 食物係嘛， 騎呢嘅都真係比較多。正所謂古靈精怪，東南啊，最多嚟自泰國嘅啲比較騎呢啲嘢， 都 係 公仔。 唔係， 我覺得應該係喎。佢話食喎，係喎， 食同埋比較實用嘅嘢喺泰國咧，啲人會無所不用其極買呢兩樣嘢。 香薰 同香有關係啦。嗱，講真，我覺得買香薰咧，或者買嗰啲蠟燭咧，其實 OK 嘅。即係因為我知道咧，泰國買香薰同埋買即係大家嗰啲香薰蠟燭咧，其實係相對比較抵玩啲。你香港咧一嚿嗰啲擺廁所嗰啲， 可以幾嚿水㗎。 哇，真係啊！但係咧泰國咧大概咧六七十蚊，我印象之中就 OK。依家港元仲要強勢啦，係咪先？咁你可能又再抵玩啲。但係咧唔係香就係香，係洗衣粉。 哦， 因为点解咧？有几位咧网民大赞咧，泰国某一只嘅洗衣粉咧好香好用啦，甚至咧香到咧会挂住嗰阵味啊！每次都会买好多，但系咧有个朋友仔咧竟然将呢啲洗衣粉就买翻去派街坊咯。如果你收到洗衣粉做手信，感觉系点？ 高兴嘅， 都系嘛， 都多谢嘅，都系一份心意嚟嘅。 系咯，其实洗衣粉即系话分两头。洗衣粉咧，佢雖然係好香，喺香港都有啲洗衣粉，其實個味道好香嘅。不過有陣時太過香嘅洗衣粉咧，我反而有少少卻步，因為你著上 好化學、好 chemical， 冇錯啦。你著上身嘅時候咧，你嗰陣味都仲喺度，你就會喺度諗啦。哇，佢啲香精都好多下喎，咁你就會有第二個擔心啦。 嗱，呢個咧都係 level one 啫。你覺得喂，即係洗衣粉都普通啫。我講一個咧，你估一千次都估唔到嘅答案係手信嚟嘅， 識噶 係早幾年疫情之前咧熱賣或者熱烈有一班人推崇嘅手信。我讲啦，A4 纸 吓，点解咧？ 系一 pack A4 纸， 点解 咧？点解就讲一讲个特别交通消息先啦吓。 喺泰國嚇，咁啊講呢個特別交通消息啦。咁啊，由於信號故障啊，屯馬線來往咧鑽石山至到咧烏溪沙站嘅列車服務咧，預計需要額外啊15至20分鐘行車時間啊，請行程咧預留充足嘅時間啊。咁啊，講翻呢個 A4 紙啦，咁啊泰國咧物價低啦，啊原來咧 A4 紙咧都係當地咧價廉物美嘅一個推介嚟㗎。佢話咧平均 翻嚟喎， 係啊，佢話平均咧。一包 A4 紙咧，等於香港，即係香港買一包咧，等於泰國買咗三四 pack 嘅 A4 紙， 都係抬翻嚟。 但如果我唔係開公司，或者唔係經常影印或者抄寫嘅，你送咁多 A4 紙俾我做咩咧？ 啱啊！好离谱啊！呢啲真系，我觉得好离谱啊！咁咧更加 又或者上网买， 不过都好嘅，好过系 A3 啊！即系如果佢 A3 纸嘅仲大件事啊，即系再大一倍咁样翻嚟。A3 纸平啲 啊！你个人几识安慰自己喎？A4 纸都未够差，等我下次有得飞买啲好离谱 嘅俾我， 买啲好离谱嘅嘢俾你听。跟住买完之后，喂，中国。都唔係好差啫，我原先諗住再買啲再差啲。 我哋下次不如嗱分開， 即所謂 咩啊？ 朱古力味嘅乜嘢，同埋咩味嘅朱古力，你揀啊！ 所以咪話下次有得飛嘅時候，我哋應該玩個遊戲。 好啊、 大家輪流買最唔等使嘅禮物翻嚟，輪流笑都好啊！ 苦咧， 係啊， 開心啊嘛！ 苦咧真係。 喂，嗱，廁紙你哋有冇收過做手信？ 廁紙有， 有 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 係咯，富士山嗰個 紙巾，即係 T 嗰啲紙巾，我哋有 係啊。 咁但係嗰時係僆仔時代喎，即係細路仔嘅時候，有啲朋友去邊度會送啲紙巾俾你咧？去日本，因為喺街收嗰啲 就啲即係質素太差啦， 唔係唔係質素喺歌舞伎町收嗰啲 係啦，啲廣告。 一你唔講嘅引我講，但係你自己又唔講嘅，你而家好狡猾。我發現 話鹹鹹濕濕嗰啲咁樣咧，就我攞咗咧送俾你啊，即係嗰啲咁樣咧，即係搞搞笑笑。 卡通卡嚟㗎呢啲號碼， 係啊， 真係搞搞笑笑。 以前就唔會， 可能會唔會真係好似盜者啊，聰哥？ 以前僆拉嚟嘅係嘛？ 我收嘅時候都已經係80年代啦，即係80年代尾90年代頭啦，嗰陣時到而家，你再打個電話打唔通啦，大佬。 真係啊，不過我哋去富士山又係有個共同回憶，就係一卷卷嗰啲廁紙，就印住咗佢嗰啲 logo 喺度，好似即係關於個山嗰啲形狀咁樣啦。咁講到一個啦，因為都有好多，其實最究極啊，即係最終極嗰個叫做奇怪手信咧，係新鮮食材咧，你估下係乜嘢？ 呢個係生果類啊， 唔係 雞啊， 唔係 新鮮食材。 但係我有攞過翻 一條魚， 我有翻攞過翻去俾屋企人。 friend 係嘛？ 唔係佢新鮮啊嘛， 係新鮮 喎。食材 生果又 係菠菜啦。 我喺澳洲買 嘅，澳洲 我喺澳洲買翻去俾我爹哋媽咪， 又唔係 海鮮啊， 係海鮮乜嘢海鮮？ 蟹 唔係好近似啊。 虾啦， 龙虾 哦， 即系可以嘅啦，你知道当地可以噶啦，我唔记得嗰个系咪叫 Philip Market 定唔知乜乜 Market 咁样啦，咁总之你可以买完之后咧，就佢帮你 pack 好晒，跟住你就空运上飞机，同佢讲嗰嚿嘢系龙虾就得噶啦。 全世界好多呢啲鱼市场咧，佢哋都会做呢啲服务，即系你喺当地嘅鱼市场买完一扎嘢之后啦，跟住佢就已经隔篱有个 centre。跟住你就要同你讲啦，我哋会帮你点样 pack 啊，跟住送到去嘅时候，佢仲帮你计噶， 系啊， 佢嗰个帮你计噶，例如我5日之后先翻去嘅，咁佢肯定快过我啦。 唔系，佢通常你离开嗰个临飞之前，佢搞唔掂咁耐嘅， 系啦，所以我就话啦，如果我5日之后先翻香港嘅，佢就我同佢讲，我几耐先翻，跟住佢咧就帮我养住海鲜先。 哦，咁都得，咁都得。 系啦，然后咧佢就差唔多时间佢计我啊，好，阿小白咧差唔多走咯，咁样，跟住佢咧就先 pack。然後就再送，係啦， 呢一類型咁樣嘅手信咧，即係譬如海鮮類咧，你真係唔好當手信，除非你個朋友你一翻嚟香港即刻見，如果唔係你擺喺屋企咧，你擺多一日。嗰日就出事㗎啦， 所以嗰一日我一落機就即刻翻娘家啦，翻娘家一齊可以食咗隻正嘅龍蝦。 所以咧，通常如果有朋友去旅行咧，我通常話：，你想要咩手信啊？我講一樣嘅啫，唔使買嘢俾我嘅，你自己去得開開心心，就係俾我最好嘅手信。 哇！我嗰陣時同你去富士山，其實我有一個特別嘅手信。你都睇唔到應該 係咩嚟 㗎？我攞咗個空樽水裝咗樽空氣送咗朋友， 好浪漫啊！呢件事，希望大家即係記得擺手信 啊！ 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不舍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冇？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因识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ive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stars。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笑，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迷走转迷路 All right，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 继续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今晚要做到 Hey oh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Na Na Na Na， 迷走转迷路 OK， 一一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 7:56，侧田嘅你好啊！ 喂，虽然咧新闻报道都有讲啦，但我都忍唔住即系再讲多两嘴，就系呢个中央招募香港太空人担任呢个载荷专家。 嗯， 喂，呢个真系好犀利，同埋咧。我哋即系，就算我同阿，喂，我哋读书细个嘅时候咧，都唔会谂到，我哋就算读理科，都唔会谂到原来读完理科出嚟系会有机会上太空。 我出世早咗。真系，我唔系讲笑。 其实我都系，如果咁讲， 我细个嘅时候有一个梦想嘅，即系嗰阵时系想做太空人，真系嘅，想做太空人，想上太空嘅。咁而家当然咧，你计翻晒佢，有好多要求噶嘛。 系啊系啊， 咁就系讲体能，我已经顶唔顺啦。 系啊，咁佢当 然可以 train 噶嘛。 都是的 可以 train， 他有他的招募期和那个选拔呢有一年半时间的、即招募就短一点了。 10月6号开始、今天3号 ,10 月6号至到这个27号开始呢、就会接受这个申请。 但他学历都有很高的规格的嘛、 其实除了身高那项呢我是达标之外呢、其他你都问因为他的学历全部都是要 博士的嘛 要博士啊同埋要是那一科、啊。即是你譬如我啲无厘啦家咁你上去冇用㗎嘛。 当然啦。 係啦。 你估你上去睇下咩 唔係囉。 要做嘢㗎。 上去呢我除非我係即是自己俾钱。 即係喺呢個無重狀態嗰度兜一圈啫。而家外國都有啲呢啲咁嘅旅行啊嘛。咁、除非我係嗰只啫，咁但係我又冇咁多錢。咁如果你話上去太空嗰度做咩咧？咁當然就係要貢獻啦。咁、你要係嗰一科嘅 叫做專業比較多啊。 科研啦，咁其實嗱，如果你話要招募嘅，咁頭先話咗10月6號開始啦，至到27號接受申請啦。呢、這個咁呢個係非常之難得嘅機會嚟嘅。好啦，另外咧。真係好難得，好啦，今日招募嘅途徑就喺邊咧？咁就喺本地，即係香港11間本地嘅大學，政府5間研究中心同埋呢個生產力促進局，咁啊科學院、研究企業等等嘅政府部門啦，咁樣啊醫管局都可以去有份可以俾你報名喎， 報名啫， 報名啫咁樣。好啦，咁但係嗰個嚴嗰、那個叫做要求咧，好嚴格嘅。頭先鍾哥話嘅，數下啦，需要年齡咧30至到45歲。男士身高咧就162至到175 cm， 女士身高咧就160至175 cm 咁样。咁当然啦，身体健康啦，以及咧就有非过敏嘅体质啦，咁样。同埋咧，并喺呢个科学家或者相关专业领域嘅科研人员，你系科研人员都仲未够啊，亦都要有一个专业嘅博士学位，同埋你有博士学位都未够，仲要喺相关嘅工作行业嗰度咧。經驗啊，累積最少三年，係 啊， 係啊，咁呢個就真係係難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可能幾年之後，咁當然你話仲要 train 啦，係咪先？咁你就算篩選即係合格咗之後，你仲可以要 train 多一陣。 不過雖然難，但係我相信喺香港咧，呢一類型啱嘅人士咧，唔係冇咯。 係啊。其实肯定 有 噶 嘛， 系啦，所以其实你问我嘅话，我系即系我真心期待。 系啊， 我 期待噶，我都好期待噶。 喺个太空嗰度，突然间有人同我讲广东话，即系新闻片，你睇到都开心啊！ 应该会讲普通话嘅，我深信。 唔系佢都会可能 讲一两句方言咁样咯。 广东话同埋国语，我都觉得都会讲。 系啊，同埋一个普通话。 咁啊，呢啲都系我哋谂出嚟啫。 系啊， 系咪真系会咁发生咧？ 打个招呼啊！ 因为即系港澳地区啦，即系今次都系。 佢讲句你好，我都开心 啊！ 是 重申对降低最高个人所得税的计划表示支持。较早前在卓惠斯公布包括减税的迷你预算之后，英镑对美元汇价出现大幅波动。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对球迷、人踩人事故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他已经下令警察总长李斯特奥彻查原因。这场球赛在印尼东爪哇举行，赛后球迷骚乱，警员企图施放催泪气体控制现场，球迷争相走避，引发人踩人，导致125人死亡。佐科维多多有下令暂停顶级联赛所有赛事，直至完成评估安全性。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形容这宗事故是足球界的黑色日子，国际足协已经接触印尼足总了解，并要求印尼方面提交调查报告。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735，瑞士法郎7.962，澳元5.037，加元5.69，新西兰元4.41，欧元7.687。每百日元对港元5.4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2。日经平均指数报25,746点，跌2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95美元，卖出1,664.8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晴酷热，星期三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个港铁消息先啦。咁由于乌溪沙站至到钻石山站之间有信号故障啦，而家屯马线来往总站至总站，即系屯门站至到乌溪沙站啊，整体嘅行车时间咧，预计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噶。咁各位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由于乌溪沙站至到钻石山站之间有信号故障，屯马线来往总站至总站，即是屯门站至到乌溪沙站的行车时间，整体额外需要15至20分钟。搭回屯马线的朋友就预留多少少的时间。另外在九龙区佐敦道去西九方向，

财经第一线。 8:12啊，早晨啊，今日咧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环球嘅金股汇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早晨 好。系啊，今日咧先嚟讲下咧英国方面立立乱啊，咁啊，讲咗话咧即系减税，跟住咧又出嚟道歉咁样，咁究竟即系市场嘅分析如何咧？咁啊，英国嘅情况咧，当然要交俾咧温生帮我哋 update 下啦。唔该晒你。 好啊，好啊。嗱，英国嚟讲嘅话咧，好多事情發生啦，咁我哋知道咧，就自從喺英國公布咗個財政預算案，咁好唔得人心啦，咁市場就驚，就話呢個財政預算案可能會令到英國嘅財政會入不敷出啦，咁所以咧就見到咧就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咧喺上個星期五咧亦都宣布啦，就將英國嘅債務嘅評級咧就從 AA 穩定咧就降到去負面嘅，咁主要係針對個入不敷出嘅財政預算案啦，咁而喺上個星期一个公开场合咧，咁啊首相卓惠斯咧就继续咧就撑佢嘅财政预算案 喂。 咁啊，認為咧呢個方案咧係對英國係一個好嘅方案。咁既然卓惠斯都堅持係要維持呢個方案咧，咁就更加令人擔心咧，就可能會令到個資金啊會離開債市啊，因為可能英國就要發好多債啊，去支持個支出啦。咁所以咧就債市咧就繼續係受壓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就上個星期咧就連續兩日啦，咁啊英倫銀行咧就入市咧就購債嘅。咁啊亦喺扣债之余来讲过咧，亦都暂时咧系支撑咗个英镑嘅汇价噶。 咁啊，除咗英镑嘅汇价，咁可能真系要睇埋啲英国楼啊， 系要睇埋楼市喎、 啊。 系啊，个楼市嚟讲嘅话咧，上个星期我哋亦都见到咧，就 Nationwide 就系呢间按揭公司咧，亦都公布咗咧，就英国九月份嘅平均嘅楼价，个楼价咧就按月咧就维持不变嘅，按年咧都仲系有 9.5% 嘅升幅嘅。咁啊，英伦银行咧虽然系多次作出加息啊，将佢嘅息率而家推升到去都有 2.25% 嘅水平，咁就当然咧 2.25% 都唔算高嘅。咁所以暂时咧，我哋见唔到咧英国嘅楼价咧有啲乜嘢嘅即系有个下跌嘅情况见唔到嘅。咁啊，但系嚟讲嘅话咧，就大家而家就惊啦，因为咧从利率期货价格变化显示咧，而家市场估计咧就话去到11月3日咧，话英伦银行咧为咗要捍卫个英镑嘅汇价咧，可能要大举一下子咧就加息 1.25% 嘅，咁同埋去到12月15日嘅议息会咧，更加有机会咧系进一步加息系一厘嘅，咁到期时嚟讲嘅话咧，大家可以幻想到咧英国嘅息率咧就将会推升到就去到4厘几嘅水平，咁所以呢个就系市场担心嘅地方，咁同埋如果去到明年嘅3月份嘅话咧，市场更加估计呢个息率有机会推升到 5.75% 嘅，咁到期时咧就可能咧就真系会对英国嘅楼价咧会产生一定嘅负面影响，咁所以呢方面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咁再聚焦讲多少少咧，英伦银行嘅货币政策啊，点解咧？因为咧有少少朝令夕改啊，同埋你会见到咧，即系英国方面咧，即系工党就开始德民心又抬头啦，因为正常就佢哋搞得掂嘅，但系卓惠斯呢一此举咧，即系嗰个叫做减税嗰个咧，其实令到成个英国以至成个环球嘅金融市场都震撼。我睇翻卓惠斯，其实佢都系读 econ 出身嘅，咁点解会有一个咁嘅操作咧？温生，你会觉得？ 其实咧，你而家睇咧，英国英伦银行咧都似乎咧都乱晒章法嘅，因为我哋知道咧，就通常咧量宽就同减息系一齐噶嘛，咁啊抽紧个资金，即系抽走啲量宽资金。同加息就喺埋一齊噶嘛，咁而家英倫銀行咧就為咗咧要捍衞個債券市場啦，唔俾個債券價格下跌啦，咁所以咧就印銀紙咧就大量咧就買呢一個英國債，咁所以咧令到咧就英國咧而家英倫銀行咧就繼續咧就要量寬，咁但係量寬得嚟咧，佢又擔心咧可能會令到英鎊嘅匯價咧會不斷咁樣下跌咧，已經跌咗唔少啦，咁所以咧又而家你又準備。 備咧要去做呢個加息嘅動作，咁啊變咗咧一方面又喺度量寬，另一方面又去做出加息，咁真係亂曬龍嘅。咁啊而家市場其實都擔心嘅，就話如果你英國咁樣加發利息，如果真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十一月份先嚟一個加 1.25% 嘅息率，去到十二月份再加多一厘，去到明年三月份由而家嘅 2.25% 一加到 5.75%， 喺咁短嘅時間加咁多嘅時候，咁同埋 5.75 都唔係一個低嘅息率，再加埋你過去三年係因為個疫情關係啦，咁啊量寬啊，加埋低息政策，加埋英國政府鼓勵人去買樓啊，咁所以咁多人買咗樓，如果個息率加到咁多，咁會唔會影響個樓市咧？會唔會令到個樓市會係下一波嘅泡沫爆破咧？咁呢個都係而家市場最關心嘅地方嚟嘅。 其實我覺得佢嗰個先後次序調轉咗啫。嗱，佢公布咗個政策，然之後第二日出嚟 sorry 啊。其實佢先嚟 sorry 咗先咪得咯。嗱 ，sorry 啊，我聽日會公布一個政策，會搞亂大家嘅，大家唔使驚啊。 依家真係， 然之後先公布個政策咯。 喺個宏觀經濟學嗰度咧，真係要啲經濟學家咧，先可以好好咁去分析啊。嗱，温生講一個咧特別嘅交通消息咧，俾聽眾知先啊。由於咧信號故障啦，屯馬線咧來往鑽石山站至到第一城站咧暫停服務，係暫停服務啊嚇。來往屯門站至到鑽石山站咧，就六分鐘一班車；來往第一城站咧，至到烏溪沙站咧，亦都係六分鐘一班車嘅。咁啊，港鐵咧正安排呢個免費接駁巴士咧，行駛呢個鑽石山站至到第一城站嘅乘客，可以考慮使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啦，或者港鐵嘅其他路線啦。咁希望即係叫做翻工翻學嘅你咧，就要注意啦。 受影響嘅朋友多啲耐心啦，唔好意思啊。好，另外呢一樣嘢啦，咁想問問啊，培哥啊。咁今個禮拜嘅油組大會油油咧，我哋可以留意啲乜嘢咧？ 系啦，嗱，今个星期嚟讲过咧，油组咧就喺星期三咧就会开大会嘅。咁啊，近期我哋见到个油价都回落唔少啦。咁而家油组咧就计划咧就可能会作出进一步嘅减产。减产咧而家嘅讲法咧就话每日咧就减少50至100万桶嘅水平。咁我哋即管睇下喺到星期三油组系咪真系会咁样做啦。咁同埋踏入今个月嚟讲嘅话咧，油组咧亦都会开始咧系每日减产100万桶。呢个系九月份当期时嘅个会议所定落嚟嘅，咁所以理论上嚟讲嘅话咧，而家喺个市场上嘅油咧系会慢慢咁样减少，就睇下可唔可以咧就支撑翻个油价啦。 咁又有油嘅问题啦，又有英国嘅问题。除此之外，有冇今个星期其实大家应该将个焦点放喺边一度咧？ 嗱，今個星期咧有兩間央行咧就議息嘅，咁啊分別就星期二嘅澳洲央行咧，星期三嘅紐西蘭央行嘅，咁啊兩間央行咧都估計咧係會分別作出加息，咁啊澳洲央行咧就有機會加息25个基点啦，咁啊紐央行有機會加息50个基点嘅，唔好忘記而家紐西蘭嘅息率都相對較高嘅，有3厘嘅，咁如果加半厘嘅話，就會去到3.5厘嘅官方息率，咁到期時嚟講嘅話咧，我相信會對紐西蘭嘅投資者嚟講個息率個收益嗰方面會多翻少少啦嚇。咁另外嚟讲咧，就喺今个星期五啦，就系美国咧就将会公布咧九月份嘅就业报告。咁而家市场股咧九月份嘅非农职位咧有机会增加25万份啦。咁如果属实嘅，虽然冇错系较八月份嘅31.5万份系要低，咁但系都唔算系一个差嘅数字。咁然后咧，佢嘅而家市场股咧，佢九月份嘅失业率咧就喺3.7% 系维持不变嘅。 今个礼拜都有好多数据要睇埋浪翻啦，同埋应该睇埋英国嘅情况先知道咧，即系究竟个金股会市场嘅走向。有机会是怎样？今天早上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先生帮我们分析金股汇的大事件。麻烦温先 生，麻烦 下次再谈，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了咁耐防疫的事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一 点。是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嗱，頭先咧就八點之前未講嗰啲手信嗰啲嘢嘅，即係去旅行啊咁啊，又relax 下先啦嚇，咁啊疫情咧已經三年啦咁樣，咁啊好多朋友都已經哇買機票啦，瘋狂咁玩啦咁樣，啊有個香港人咧即係就分享自己咧環遊日本嘅行程喎。咁啊，都幾瘋狂、啊！ 短短嗰幾日放寬咗，佢就已經環遊啦。要 係啊， 環遊緊定係環遊？ 佢用咗六日嘅時間咧，環遊成個日本。 哦，咁佢都應該係火車之類、啊， 即係環島。係啊，小白講得好啱、嗯， 水過鴨背嘅啫，所有嘢我到一到，即係到咗個點影張相就 去到京都，跟住就京都車站落一落去，跟住完。即係又要再可能俾你食餐飯或者幾個鐘， 佢再行入去睇啲鹿都唔得啊， 係 唔得啦， 都冇時間啦， 叫啲鹿出嚟咯， 叫出嚟影啲相咯， 叫啲鹿出嚟，唔該可唔可以出出嚟？ 因為佢冇可能六日 算乜先，係咯，可唔可以出出嚟？算乜先，可唔可以出出嚟？ 南山咁樣即係京都嗰個咩道月橋又睇唔到，睇唔到啦嗰啲，嗰啲另外坐車嘅要。 咁啊幾有趣，咁啊聽下啦，咁大家即係準備 plan 行程嘅你，唔知會唔會真係咁扯啦？我估小白咧都明白點樣可以用鐵路啊。 啊、 即系去环绕日本即系 一周、 啊。 如果咧佢系用一只即系除咗系我哋自己即系叫车驳车嘅铁路之外啦，咁嗰啲就梗系要按时落去啦。 系咁样坐新干线，你亦都可以由南去到北。 系啦、 啊， 冇 错 啦， 新干线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其实咧唔同地区啦，譬如欧洲又有美加又有、啊、日本都有，佢哋有啲铁路咧系真系俾你坐喺度。然後咧就俾你享受嘅，咁嗰啲鐵路咧入邊可能佢特別嘅車卡啦，特別車廂有唔同嘅玩樂嘅，有啲可能會係有攤攤咪俾你用茶道去到 serve 你嘅，有啲咧就係專嚟食嘢嘅，就唔係話我可能搭嗰啲特快車，然後就好快再去到一個地方，跟住就落去咁，所以咧佢嗰個玩法咧都有幾隻。如果你鐵路嘅話咧，佢可以揾翻佢相關嘅路線，例如有啲可能係例如由九州。啊！俾你玩到去東京咁樣嘅，咁佢就有呢一隻咁靚嘅。 係、啊、我記得你嗰陣時都有去過啲鐵路咧，係啊個便當又好靚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車頭又好靚嘅，即係成個車廂都係佈置到可能類似因應翻唔同主題啦、啊。譬如紅本列車咁，佢一定會有隻紅本紅吉出嚟嗰啲咁嘅 friend 咯，係嘛？ 即係邊一個地方都好啊！我真係好想試一次呢個咁樣嘅遊歷。 哦，係啊。其實我都好想試啊！ 即係火車之類，即係唔一定係日本噶嘛，你仲係講歐洲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我好想試一次用火車咁樣，好輕鬆地 係 望住出邊咁行一次。 因為咧，佢哋嗰啲譬如火車咁行過，譬如一個農田咁樣啦。跟住呢個農田咧，可能個車長咧就會同我講：啊，而家我哋行過呢個乜乜乜農田啦。咁入邊咧專係出產邊一種嘅稻米，同埋例如佢仲有種埋番薯或者橙嘅咁樣。跟住就話啦。你哋個便當嘅橙同稻米咧，就喺呢個農田嗰度嚟。咁你變咗成個火車之旅咧，你覺得除咗我淨係坐喺度之外啦，睇風景之外啦，原來我就算我喺上面經過個農田。我食到佢嘅嘢， 但系会唔会跟住下一个站就去咗嗰间铺头前面 shopping 嘅要？ 我唔使，因为呢啲咧通常 要买， 通常 个 个火车咧个票价都已经贵，因为佢用咗好多唔同食材嘛，佢唔会逼你买嘢噶啦。 咁嘅唔好话逼唔逼，其实咧唔净止日本，即系世界各地嘅列车游咧，其实都有呢一样嘢。即系譬如我嗰阵时搭川藏线上去西藏啦，佢都系特登有两三个站咧，特登俾你落车买 嘢， 补给又好，买当地食品又好。 舒 适下 筋骨都好， 系啦，个人都要唞啦。 欧洲都系咁噶，你去到瑞士咧，即系佢临去到少女峰之前嗰两三个站又会叫你落。車買下朱古力啊，買 postcard 啊咁樣，咁冇計呢個人哋旅遊產業鏈係咁樣啦。不過即係關於扯唔扯咧，呢個就見仁見智啦。因為都好多網民話咧，其實每個人去旅行嘅心態都唔同喎。因為我估你哋都試過同啲朋友啦，唔係屋企人個朋友去旅行咧，其實真係咧個作息時間好唔同嘅。有啲 friend 咧係一定要玩到咧點幾兩點先瞓啊，或者喺條街嗰度叫做遊走啊、遊達啊。哎、去到日本，哇！究竟咧，深夜点几两点嘅秋叶原系点咧？啲铺头闩晒咯， 真系有深夜食堂咧，定还是走到落去嘅时候佢闩晒铺？又话深夜食堂， 但有啲人好早瞓嘅， 有啲朋友你好迟先起身， 以前 嘥鬼仔， 同个年纪有关嘅，即系年轻嘅时候咧，你就好想用最短嘅时间去最多嘅地方，到此一游都唔紧要。咁而家年纪大咗咧。 用最多的時間去最少的地方，因為你才可以體驗或者細味到那個地方的一些感覺的嘛。你全部即係戲完就走，戲完就走，冇意思的。 係啊，咁啊， 即係請咗去多幾次。 睇一啲網民點留言啊，有人覺得咧四點半起身咧就好辛苦。 朝頭早 係啊，連平，因為佢依個鐵道遊啊，其實即係佢係 pack 到好緊嘅，你一定會知道。係 咪佢一路行嘅時候會同你講，我哋而家可以追邊個位置嘅日出啊？所以先 最近可能係嗰啲 friend 咧。其實我估佢車博車咧要掌握到嗰啲時間點咧，其實都要好叫做好緊湊。 係啊，遲兩秒佢都閂門㗎啦。 係啊， 送車尾㗎。 因為本身咧，你由首先佢由東京出發啦，坐七個鐘頭車去北海道咧，其實呢一嘢已經係用咗好多時間。其實你去到北海道，可能有一兩個鐘頭時間去玩，玩完之後已經 坐七個鐘啊，唔似坐新幹線。 係啊， 新幹線應該三四個鐘已經到。 佢而家有隻東陽線仲 快。佢應該係 啊綠色㗎。 係啊，因為佢搭 JR 嘅。其實應該是 JR 一日得一班走了就冇，有些網民都咁樣講啦，所以他就 plan 到很仔細。重要呢其實人算不如天算，下面有些網民話，如果咧嗰一日譬如日本落大雨或者落大雪啦， 係、哦， 即係嗱，當時依家可能未必落雪， 會停㗎， 佢會停嘅。咁其實你成個行程要 postpone 嘅，同埋再加上就係你唔好。即係用七日去玩啦，但係個過程之中有啲咩閃失咧？你張機票隨時都要改喎。 係啊， 你今次咩改嗰張機票咧？本身已經好貴啦，即係可能五千蚊飛日本啦，跟住嗰五千蚊仲要再改機票咧，隨時成萬蚊都有咁樣咯。咁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啦。 不過佢呢個玩法咧，就應該係叫做平少少嘅玩法嚟嘅，因為佢車博車啦，我估佢應該喺經香港旅行社就買咗嗰啲 pass， 咁個 pass 咁你咪鐵路咪任搭咯，即係嗰一個系列嘅鐵路你咪任搭咯。 不過咧，即係就話 O 講到話，朋友作息時間唔一樣，可能一齊旅行咧，喂你又早醒，我又瞓得晏咁樣，就可能夾唔到咁樣。所以其實而家近年我去旅行，我通常都自己一個人去，唔使煩。即係我自己起身，我就去邊度。你多一個人咧，其實你就要夾噶啦。 係啊， 你除非話真係兩個好夾。如果唔係嘅話咧，喂我又想行東，你又想行西，已經搞唔掂噶啦。 有啲朋友咧，真係瞓到黃朝白晏，我個心我都會諗，可能我真係平時太早醒。嘥曬時間，你不如翻香港先瞓啦，係咪先？ 不過呢個就係個節奏咯，你唔係個個都可以做到。譬如我嗰陣時去台灣地區環島遊啦，即係踩單車，我同我朋友仔都未必夾到啲時間，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啊踩到好攰，你朝頭早唔使咁早起身啦。咁我就慣咗早起身，咁就可以早啲去踩啦。咁夜晚黑又寧願唔踩到咁夜，咁佢又覺得夜晚黑梗要踩夜啲啊。如果唔係點趕到路啊咁樣？即係大家喺個節奏同埋分配嗰度就要認知一下。 另外有啲即係有一次我就試過，即係約咗個朋友，我哋同差唔多同期喺日本，咁跟住咧就約，譬如邊一日，我哋一齊食餐飯咯，即係喺嗰度。 呢個幾好喎！ 咁其他時間係你自己玩， 係啊係啊係啊， 其他時間我自己玩。咁我哋都喺嗰度嘅時候咁啱啦，咁咪一齊約佢食餐飯。 啊，呢個我覺得幾好，即係又可以自己控制翻時間，但係又可以即係叫做一齊。 唔使走得咁辛苦。 係啊， 係我話我有朋友永遠都唔會早起身咧，所以佢學日文嘅時候咧，永遠都冇講過咧。我嗨哟，即系冇， 净系学康啲正话， 康爸爸， 系啊，类似呢啲 咁衰嘅，净系学康爸爸， 类似系咁啦。好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啦。今日咧天晴炎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听日重阳嘅假期啦，咁明日天气系炎热嘅。星期三咧，东风会增强啊！随后一两日咧，风势颇大，有几阵嘅骤雨，气温咧稍为会下降一啲，咁等大家咧冇咁热啊！依家咧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4%啊！咁我知道好多朋友今日其实都已经请埋假啦，咁准备听日继续假期啊！不过继续翻工嘅你咧啊，抖擞精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铁屯马线乌溪沙站至钻石山站有信号故障，屯马线列车服务受到延误，港铁人员正在抢修。目前屯马线列车服务需要作出调整，来往钻石山站至第一城站暂停服务，来往屯门站至钻石山站维持6分钟一班车。来往第一城站至乌溪沙站维持6分钟一班车。

我都觉得 几威啊！ 我都试过一次嘅，不过好老实讲咧，其实呢啲电嘅嘢咧，或者要维修嘅嘢咧，其实你真系揾翻啲专业人士 好啲 嘅。我都试过将一个面包机拆散再装嵌嘅， 点知 OK 冇问题， 我又点知我唔翻咁样 冇问题，但系。个过程入面咧都系好辛苦啦， 因为我哋唔系嗰科嘛。 第二咧，如果你整都弯咗咧， 仲 你会漏电啊，即系其他奇奇怪怪嘢咯。即系其实烦噶，所以即系唔系话帮啲男人讲说话，整唔系整到就整啊，其实根本唔应该整，唔应该整嘅意思系你整，即系俾翻维修部咯。 嗱，如果系咁样嘅话，譬如。廁所塞咗、 哦， 你都通常你唔會話即刻打電話叫人上嚟通噶嘛，你會自己諗啲方法， 會 攞個泵係咁 泵啦， 攞泵咯， 咁你都會有啲方法做啦。咁所以咧，作為男士啊，有好多日常生活上面有啲小智慧，你真係要識嘅、 嗯。 如果唔識咧，就要真係要學啊、 嗯。 所以今日咧想考下O同阿小白， 好 我有啲生活上。好细微细眼嘅嘢，你又知唔知爱嚟做乜嘢嘅咧？嗱、 哦， 先讲细到点样咧？一个锁，即系我哋锁嘢嗰啲锁啊。 嗯， 咁你有冇留意呢个锁？即系正普通嗰只，唔系话密码嗰啲，即系零嗰啲啊，即系用锁匙开嗰啲锁。你有冇留意呢一只锁咧？入锁匙嗰个位置通常是一个底部噶啦，一定系。 嗯， 呢、這个底部除咗入锁匙嗰个窿之外，旁边都仲有一个好细嘅窿喺度。 有个圆点， 有个圆点。嗰、那个圆点点解无端端要整喺度咧？ 哦，呢、這个真系唔知道。 有冇留意呢个圆点我嚟做咩咧？嗱，如果冇用途嘅话，佢封咗佢都得噶嘛，佢唔使无端端要笃个窿喺度噶嘛。 嗯， 咁呢个窿里边究竟系我嚟做乜嘢嘅咧？ 哦， 呢、這个锁 我唔知啊， 开锁匙嗰个位隔篱嗰个圆点。 我唔估， 我嚟做乜嘢嘅咧？ 方便啲爆格嘅人用， 唔会， 又唔系， 应该唔会， 又唔系喎。 佢会唔会系因为锁匙咧？你插入去嘅时候，其实佢入边系好似嗰啲管弦乐咁样嘅、 嗯， 一条一条一条咁样噶嘛、 啊啊啊。 你一插入去嘅时候咧，咁佢嗰一条条就会按照翻嗰个啱嗰个纹。咁你去到嗰个凹凸位啱嘅时候，你先至可以拧噶嘛。 嗯，系啊。 咁嗰个原点咧，会唔会就系上面有嘢棘住咗嘅时候，就俾你揿住佢再入锁匙，会唔会噶？ 咁、嗯、你又谂多咗啦、 哎， 又未知去到咁高科技，其实好简单嘅啫。咁啊，我系唔估啊呢个。 唔估，因为完全唔识啊。 嗱、 啊，即系除非你话攞支牙签，好似一笃，好似平时。I 窿嗰个卡咁样、哦、一笃就开 弹出嚟咁样， 我唯有谂到啲咁天方夜谭嘅嘢啦。 其实好简单嘅啫，佢话因为一个锁有阵时候你唔系净系喺室内用噶嘛， 系啊，室 内你会喺户外都会用噶嘛。 哦，冷缩热胀啊， 两个用途。第一就系正话阿小白都撞中啊，真系我嚟去水、 哦。 有时候如果你啲水可能喺一个锁顶上面咧，慢慢渗咗落去嘅时候。咁里边咪会积水咯，咁嗰个窿咧就系俾你我嚟疏水嘅，呢个第一个用途。咁第二个用途咧就系、是，喂，咁如果你又系喺户外用又好，室内用又好，你摆得耐或者个锁好耐冇开，咁可能佢会生锈啦，又或者系比较即系牙滑，唔系滑牙，系比较硬咗，你用锁匙都未必开得到噶嘛。咁、 嗯、 到时候咧，咁你应该要揾啲方法。擠啲潤滑劑入去， 就係擠喺個窿入， 就喺個窿裏邊咧，輕輕輕將啲潤滑劑擠入去咧， 咁、 個鎖咧就會潤滑翻，咁、你開就會方便。 因為嗰個咁細嘅窿咧，佢既然去得水，咁所以佢亦都可以將嗰啲潤滑油咧由同一個位嗰度入翻入去。 就係、是、啦、 咁啊可以解決到鎖嘅問題咧，交通嘅問題都解決到啦。咁啊較早前嘅信號故障咧已經處理啦，已經處理啦。屯馬線列車服務咧陸續回復正常啦。 咁、就好啦， 係啦， 快快手啊！好，咁另外一個咧就問一問阿小白啊。 嗯， 咁啊， 有聯盟勾嘅呢個， 因為呢個同戶外人士多 你厲害 多啲關係 啊，一樣嘢。 嗱，咁如果大家用一啲普普通通嘅背囊，即係唔係話啲好特色或者 fashion 嗰啲唔係啊，即係真係你去戶外去旅行嗰啲背囊，你有冇留意背囊個面嗰度通常有一塊菱形嘅牌，用皮做嘅，車咗喺個背囊嗰度。 嗯，菱形嘅牌， 即系嗰啲入懒系俾你扣住嗰啲啊， 系啦， 你明唔明 啊？而嗰块牌咧， 即系皮革嚟嘅，有两个窿， 系啦， 一左一右嘅。 通常而家咧就用皮革啦， 系啊， 咁而车咗喺里边啦，而呢个菱形个牌一定有两条痕，而嗰两条痕又冇车死嘅、啊，通常系通到。 我用啲背囊又冇 有噶，欧多啊嗰啲，即系嗱，你用 你用嗰啲帽係你應該曾經都有用過，而你忽視咗或者冇見過，因為你求其去啲户外嗰啲行山鋪咧，其實嗰啲行山係背囊全部都有嘅。Suppose 好啦， 因為呢一樣嘢係關行山事嘅，應該係嘛？ 嗱，咁我又將呢個題目，既然小白如果冇乜印象，我係咪問下 O 啦？咁嗰塊菱形嘅牌用我嚟做乜嘢？点解无端端会车一块咁样嘅牌？ 我估嗰块牌咧，我估啫，就系俾你用啲outdoor嗰啲绳咧索住一啲嘢，等你可以叮叮噔噔吊多啲嘢喺个叫做背囊以外。我估啫， 差唔多，差唔多啦。 跟住 真系差唔多， 我估唔到啦。跟住 嗱，其实点解 矿村学啊？帮我搵 点解？ 俾我睇咗，算 睇咗啦。 题外话 得唔得？ 得 汤村学定嗰个皮夹啊，汤村 学 吊唔吊到嘢喺出边啊个皮夹。 嗰块菱形嘅牌咧，其实点解佢中间会开两条痕咧？其实真系俾你我哋挂住一啲嘢嘅。咁、 哦、 其实俾你我哋、 就是、挂住你。 哦、除咗挂住你之外，就是、挂住唔好嘻嘻鞋鞋挂住对鞋。 哦。 咁因为咧，通你有鞋带噶嘛，就俾你哋鞋带嘅时候就穿过嗰、那个即系、就是、中间嗰两条痕啦， 俾你晾干 绑绑住对鞋。就係、是、啦，因為有時你户外行山咧、 嗯， 你可能會帶多一對鞋去，咁、 嗯、 而可能你要翻山涉水嘅時候，哦呢對濕咗，咁嗰對咧就俾你掛喺個背囊嗰度，你又唔會塞喺個背囊裏邊噶嘛，咁你就掛住喺外邊，咁就可以風乾佢，而你又唔會覺得麻煩啦。咁、 哦、 背囊就需要呢啲位噶嘛，咁、 哦、 所以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名嘅，咁佢就叫做豬鼻。因為佢叫豬鼻，因為咧佢個樣無端端有兩條痕，而開到嘅望落去好似一個豬嘅鼻咁樣。 咁牛嘅鼻咪仲似？牛嘅鼻通常掛個環喺度噶嘛，咪仲似佢吊住對鞋。 應該都係咁講啫。應該都係外國人引入嚟嘅呢啲。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我印象之中呢啲有個豬鼻嘅背囊都係外國品牌嘅，同埋即係講真，香港都係近呢。一个五年十年先流行行山，嗯、你喺外国嗰啲好中意好多嗰啲步行行山路咁。 系啊， 好啦，咁既然系咁，问多一个添啊，有啲时间喺度 啊，好啊。 两位都系揸车人士啊，咁你哋揸车嘅时候，你哋都会有个除咗嗰张凳上边仲有一个头枕嘅地方嘅，即系零零四四一嚿咧个头枕咧，可以升降噶嘛。 系啊， 咁你有冇留意点解个头枕可以升降之余？仲可以成個拆出嚟咧？ 哦， 嗱，拆出嚟之後有兩條鐵噶嘛， 係 點解可以成個拆出嚟咧？你可以唔拆出嚟嘅，可以棘住噶嘛？ 拆出嚟咧就方便我呢啲人咧，就可以套啲嘢入去， 套啲嘢入去， 套啲嘢，跟住再冚翻嗰個。 譬如嗰、那個椅墊咁樣一個 背脊 類 似呢啲 咁樣， 因為有啲就有魔術貼或者可以就咁綁喺嗰度，有啲冇噶嘛，有啲冇又或者嗰個頭枕個位置太大啊，套唔到入去啊，咁咪就俾你掹出嚟。就俾你 decorate 架車，或者令到架車咧個椅背嘅位置更加多功能， 小白水為一個裝飾上嘅用途。 係啊， 嗯，阿O咧， 嗱，一定唔係裝飾㗎啦，一定係 你小心啊！佢同求生可能有關嘅， 係啦，呢、這個一定係求生㗎。我即係掹嚿嘢出嚟咧，就敲碎啲玻璃咁啊，爬出去。因為好多外國嗰啲恐怖片咧，都係用呢個方法求生嘅。 係啦， 係啦， 咁就係話，即係如果啊，即係如果你閂曬玻璃。其實嗰啲玻璃其實幾強硬噶嘛，即係硬淨噶嘛，你好難即係徒手打爛噶嘛。佢就話呢個拆出嚟嘅頭枕嗰兩條鐵咧， 雖然啲石仔成日會打爆你玻璃， 係咯， 而打爆一兩次我又真係會成副裂開。 唔係，但係你通常會打爆個玻璃，打爆到車頭玻璃嘅喎。 係啦，真係我話打爆側邊。 但係我又唔見嗰啲美劇啊、電影啊用呢招，即係啲通常啲女仔俾人困住咗喺架車入邊，打個玻璃冇反應嘅時候， 冇反應 嘅 喎。 佢又唔拆呢嚿嘢出嚟喎。 但其實個頭枕咧就係俾你拆出嚟，佢嗰兩條鐵咧你就可以揸住我嚟敲碎個玻璃。咁我睇嗰個片段嘅時候，佢係點樣咧？即係一啲好極致嘅例子，譬如架車跌咗落河。咁、 嗯、 咪慢慢沉落去。 系啊系啊系啊。 咁如果你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唔俾啲水入去個車廂，你開唔翻到門噶嘛，因為水壓問題啊嘛。咁、 啊、 所以佢就會拆咗個頭枕出嚟，用嗰兩條鐵敲碎個玻璃先，啲、 啊、 水入咗嚟個車廂，咁你唔可以推開到門遊翻出去咯。咁其實係純粹一個緊急求生嘅用法嚟嘅。 哦，喂，話時話咧，即係有冇睇過啲片咧？喺度講話就係一架車。個車尾箱咪有、嗯、通常有啲門嘅，個門係可以入邊開翻嘅，即係通常即係佢驚可換俾 反鎖， 係啦，有啲人會困住咗入邊啊，或者定係點樣啊？咁話入邊通常有啲位咧係可以開翻嘅，就算而家譬如嗰啲電子車咧，個車頭嗰、那個引擎咪唔喺車頭嘅，車頭我哋擠嘢噶嘛，咁、嗯、啊車頭我哋擠嘢，其實咧如果大家可能冇留意啊，其實你閂埋咗佢之後咧。 在入面咧，應該有一盞可能好細的盞嘅燈掣，或者摸到一個掣， 係 嗰個掣撳咗落去之後咧，架車會響，或者個車頭蓋會彈出嚟嘅。 不過如果你未知喺邊度嘅時候，你千祈唔好自己一個人試，因為如果真係開唔翻咧， 咁 啊大件事， 攞開住佢，揾個電筒照下佢，咁啊揾到個掣出嚟啦。债咧唔债咧呢一句说话咧喺南洋地区成日都会听得到，到底点解咧？想唔想知道？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听到 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静默。存在吗？啊，仍是我，别再只看天花。我比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牺牲。 其实有极多嘅处境都可以听到呢一句唔债咧咁样。好啦，例如阿妈教仔，喂，你做晒功课未啊？考试识唔识啊？唔债咧，唔债咧咁样。好啦，又例如嗱，你个 boss 问你，哎，个客咧啲单跟成点啊？份合约签咗未啊？唔债，唔债咧咁样。好啦。仲有咧就係拍拖咁啊，去到西餐廳嗰度諗住咧就係鋸下扒咁啊，開開心心啦。喂，你問你另外一半，喂想食乜嘢啊？唔債咧，唔債咧咁樣，下下都冇主見嘅話咧，又係會俾人鬧嘅。咁啊，唔債咧，你都應該估到啦。呢句説話咧係要學嘅，意思就係、是、唔知喎、唔知喎咁樣學識咗，咁啊但係就唔使成日講嘅，因為如果下下講完呢一句唔債咧，目的就係為咗推卸責任嘅話咧，咁就曳住啦，千祈唔好講咁多。好像我咁咧，都已经将屋企人特别系仔仔啦，因为过五岁嘛，将佢嗰个嘅叫做疫苗通行证啊，嗰样嘢就放咗入自己个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入边。咁、我喺嘟嘅时候咧，其实譬如我进入一啲住所餐厅咁样啦，带佢食饭，咁除咗我自己嘟之外咧。咁我亦都要開翻佢個 file 喎。咁其實喺揀嗰個揀咗我之後，跟住佢上面有個有條疤，你一撳撳落就見到我仔仔個名。咁 佢有冇反對啊？爸爸，我唔想用你個電話，我想用媽媽個電話。 佢有話直頭想要自己用個電話嘟添咁樣， 即係直頭要你買個電話俾佢。 因為我都有將啲舊嘅電話咧就俾咗佢嘅，因為真係諗佢，如果第日係譬如姐姐帶佢出去嘅，或者我 咁佢就有自己嘅。 係啦，因為我帶唔到佢，咁唔通佢唔入咩？有啲處所咁都幫佢咧整咗個。咁但係如果嗱同我出去，咁我梗係唔會俾個。自己佢拎電話啦，咁梗係同我出去啦咁樣。不過遇到有啲情況咧，就係我聽到有人就話到啊，原來自己屋企人曾經咧可能中過呢個新冠肺炎嘅，咁但係咧發現佢嗰、那個嗰、那個安心出行入邊嗰度寫住哦冇中過喎，咁可能呢個關鍵咧就係咩咧？佢哋可能康復咗之後咧，佢有一個康復證明書嘅，佢應該攞住個康復證明書咧，就可能要上載翻喺衞生防護中心嗰度、然後咧你個安心出行先至會調校翻啊，你曾經係已經康復啦。咁样嘅，咁如果唔清楚，其实最简单系咩咧？打翻电话去卫生防护中心嗰度问，即系一有唔明就问啦。咁诶，会唔会有啲资料不符啊？各样嘢咧，你问清问楚咧，咁你嗰个安心出行嘅记录咧就可以完全确保佢系冇错。咁啊，都有都得安心。咁啊，而且咧，即系用嘅时候咧，你又唔需要太担心。咁啊，好简单嘅啫。咁啊，大家只要即系将翻嗰啲记录咧，有 QR code 啊，因为而家所有啲 QR code 好方便，嘟一嘟咧，其实就已经齐晒噶啦。咁啊，早准备啦吓，大家。 比较车多挤塞，龙尾排到石围角村嘅石葵楼对出。咁至于较早前屯马线嘅信号故障就已经处理好，8:43咧就已经处理好噶啦。屯马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咁至于较早前荃湾城门道嘅水管急修都系完成咗，城门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西流角路嘅快线咧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咁补充翻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加士居道过海咧，车龙排到印度会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去到。 到國際金融中心，中環的民耀街去江樂道中亦都擠塞，車龍排到中環六號碼頭對出。在九龍方面，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行車緩慢，車龍去到富豪東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龍尾康莊道橋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車多，車龍排到去和斜村。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去調景嶺。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针式定冇剑？ 冇剑。 上呼教子定投身革命？ 我抽紧全心投身革命，绝不后悔。 想知道抽緊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园主办可丰中学的同学声演革命之利剑、女中之豪杰，抽緊。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风兰式带兵抵达梁城，白风直陪他去了解当地民生状况。于明听闻风兰式体质虚弱，半信半疑，于是设宴试探，更向风兰式敬酒的时候，在酒里面放了曼陀罗花，他又有什么企图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九点零八分，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上个礼拜五啦，美股咧都继续跌啊吓，咁啊道指咧跌五百点嘅，标普五百指数咧跌五十四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一百六十一点啦。总结九月啦，道指咧累计下跌咗接近九个 percent 啊，标普五百指数咧都跌超过九个 percent 啊。咁啊，纳指科技股方面就跌得再多啲啦，跌超过十个 percent 啦。咁啊，所以你会睇到咧，即系虽然啊礼拜五咧，即系港股 ADR 咧跌七十六点嘅，但一开出嚟啊，今日朝头早应该都跌得几多下，同埋跌得几急下。讲紧就系港股啦，因为咧新加坡方面啊个港股期指咧就低水三百点，咁所以即系散股民咧都要注意住啦噃。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我哋今日亲子百分百咧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慈威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 Jody 喺度。早晨 ，Jody。 喂，早晨咁多位，早晨。 早晨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好啱我讲。 点解咧？ 因为咧，我觉得即系矛盾王呢三个字咧，其实咧就经常都会出现喺屋企。 点解咧？ 系啊，因为 矛盾通常系玩嗰阵时先至出矛招 咯。系啊，因为我自己亦都会卡咧，当小朋友佢有阵时无理取闹。发烂渣嘅时候，其实嗰啲都系好矛盾嘅，唔系净系玩 game， 甚至乎佢对屋企人有阵时咧会系无理取闹咗。 系系， 咁嗰啲其实都可以 count 做矛盾噶咯，系嘛 ，Jody 啱唔啱啊？ 因为咧，所谓矛嘅意思，我谂中即系广东人啦、啊、呢、這个字眼， 嗯、 即系唔跟正常嘅招数出， 就用啲旁门左道去达到个目的。 系， 我就简称叫矛盾。 矛盾 出矛招。 系， 嗱，不如咁啊，讲讲小朋友个矛招先啦，好嘛？ 系，好啊，好啊。 啊，喂，第一样嘢，阿小白有冇见过啲小朋友咧？嗰种死缠烂打，达唔到目的，誓不罢休。 有，梗系有啦。 喺边度见 到？自己屋企都有啦。 你嗰兩個都係咁。 但係佢哋一去到話，我真係要咩要咩要咩嘅時候咧，其實我嗰刻好彩同你哋做訪問做得多，即係我都學咗啲功夫。因為咧，佢哋同我講話要咩要咩，其實你哋以前曾經講過，那個小朋友咧，佢唔係有居心嘅，但係佢可能咧不經意咁樣，都好似試下你嗰個底線去到邊。好多家長咧有陣時就心軟或者怕麻煩就哎呀好啦好啦，咁於是乎嗰、那個、那個尺咧越推越歪嘅，係啦，我都未必係厚，我覺得越推越歪。咁去到呢啲位咧，我亦都會堅持話，我、哦、爸爸喺呢個時候話唔得就唔可以，你一定要學識聽話。好多嘢我都會俾你，但係某一啲位我覺得唔適合你，我就唔會俾你咁。咁而家佢哋咧好彩，佢哋都會聽，然後就知道我堅決講話 say no 嘅時候咧，佢哋就唔會死纏難打啦。就好彩啦， 唔 work 啦。但系好多时见呢啲死缠烂打小朋友咧，系对着咩父母咧？就 系 嗰啲容易心软、 啊， 容易怕麻烦。 其实所有父母都系心软嘅， 怕你烦住我。一去到一个位突破到你，因为怕烦而你死缠烂打系 work 嘅话咧，一个聪明小朋友，你估下次用唔用啊？ 梗系用啦， 呢招实用啊，一定 继续啫，好巧。就唔怕舊嘛，咁啊，梗係繼續用啦。 係啊，嗱，所以第一招咧，呢、這個小朋友唔依正路咁出招，就係死纏爛打。 死纏爛打， 我煩都煩到你， 係 就範為止， 係 扯白旗為止。OK， 我唐三藏取經係咁喺度念咒語，念到你覺得你俾我為止。 係啦，嗱，呢、這個第一個矛招咧，小朋友好矛噶。好，第二招嗱，我唔知呢個更加常見。一哭二闹点地啦， 点地 嗱，你喺屋企点我都算数啦。最攞命咧，家长咧就遇住小朋友喺街度一哭二闹， 系三点地 街度点咧。 哎呀， 嗱，老实讲，你估街嘅途人系望边个啦？ 梗系望阿爸啦， 梗系望爸爸妈妈。我睇你点做嗱，我成日同啲爸爸妈妈讲咧，如果遇着你个 B 一哭二闹三点地喺个街度咧。你做就死，你唔做就死嘅，好惨噶。嗱，如果你做，所以你处理，甚至乎忍唔住闹鬼啊，喝佢，啲人就举机噶咯， 系啊， 举晒机， 系啊，系啊，系啊， 呢个压力好大，因为 好大啊， 你唔知道会唔会直播紧，甚至乎再进一步有人公审你起你底，好大压力。可能调翻转头，如果小朋友一哭二闹三点地，阿爸好似唔做嘢喺度等嘅话咧，旁人。好多説話你聽嘅，特別可能啲比較年長，可能又出於一個好心嘅。 教仔唔係咁噶，跟住話你唔理個仔嘅，你怎企喺度嘅？ 係啊，哎、最大一個壓力嗰兩個字就係冇家教、啊。一講到冇家教，感覺上咧呢、這個爸爸媽媽好難忍受嘅、所以咧我成日話，如果小朋友喺街度一哭二鬧三點地，遇著咁嘅情況，爸爸媽媽嗰種尷尬、嗰種壓力咧。十居其九會就範，十居其九會就範，但係都係頭先好似頭先嗰個死纏爛打一樣啦。如果爸爸媽媽一就範嘅話，又係一個好清晰嘅信息，俾小朋友睇到，原來 work 噶，呢招 work 噶，呢個矛招係 work 噶， 係 一樣小白。小朋友會唔會再用呢個招 數？梗係會啦， 一 招繼續 work 嘅時候咧，梗繼續係咁去呢啲。不此風不可長 啊！加碼添，當然我明白嘅，因為始終喺街嗰度嗰個壓力好大。我成日提啲爸爸媽媽，如果你小朋友喺街度發爛渣啦，即係所謂開始點地啦，除非佢好似我個仔咁大個冇得講啦，我仔廿幾歲，但係問題，如果你仔得嗰幾歲人仔嘅話咧，你鬥得起佢嘅，你用少少。武力鬥開你的小朋友，去一個角落，冇咁多眼先，冇咁多眼，冇咁多眼有兩個好處。第一個好處，爸爸媽媽起碼唔會受到咁大嘅外界目光，令到你有陣時做錯事。第二樣嘢，冇咗旁人一啲嘅説話或者點樣，小朋友冇咗一個助力啊！ 你集中啲可以真係處理佢 助力，佢能夠即係能夠得到請，媽媽比較冷靜啲，可以清晰啲去點處理。同樣。俾個空間去一個角落頭，小朋友能夠你要點，你要發脾氣，要喊、，OK， 俾個空間你，俾時間你，等佢喊完點完 ，OK， 然後先再處理翻件事。嗱，當然我成日都提啦，去街可能因為要趕住去某一個約會或者點，會有機會會換嚟咧，會遲啲到，咁你就打個電話俾對方先啦。 係啦， 甚至乎會預嚟一樣嘢。當街點地個小朋友污糟嘅，爸爸媽媽都好擔心，好衞生問題。喂，周街度碌好污糟嘅， 嗱，坦白講，阿小白同我都做過父母，你都明白，我哋出親街個背囊啲嘢基本上唔係自己嘅， 係啊， 一定係啲 B B 嘅， 同埋好多諗萬一㗎， 係啊，士啤衫褲、尿片、奶粉水，嗱呢啲係最基本嘅嘢。 嗯， 嗱，我就會用一部，如果佢真係所謂污糟，我唔怕，因為你污糟我會就範， 嗯， 而係你點完啦嘛，嗯、O、OK、K 完啦嘛，我同你講完道理啦嘛， 嗯、 好啦，咁我先至同你換翻件衫， 係 就絕對唔會因為污糟嘅問題咧而去即係買佢怕咯。 嗯， 好，第二招嗰、那個一哭二鬧三遍地， 係 好第三招嗱，這個、呢個咧都好常見。長頭草嚟嘅，見風使 你，啲小朋友啊， 見風使你， 即係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 佢好識捕捉嘅，特別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爸爸話咁噶， 有 佢對阿媽講， 有 OK， 阿爺話得噶，有冇聽過？ 即係搬字過紙咁樣喺度講，或者係將啲嘢放大， 係啦， 係啦，媽媽可能有講過。 嗯， 但佢扭曲咗或者放大咗某一啲嘅， 唔單止噶，佢要攞到自己最有利嘅地方，就抽取人某一句，就對另一個方向嘅人講呢番説話、嗯。 其實佢哋係咪咁有居心啊？定還是係咩心態嘅咧？咁我覺得小朋友咧，我真係覺得小朋友咧係唔會諗咁多攻心計嗰啲嘢嘅。 嗱，我諗最簡單一樣嘢就係要攞到自己嗰個甜頭啦，我用個字眼叫甜頭，攞、到最大嘅著數。嗱，佢未必後面嗰個居心就要將。你哋阿爸阿媽阿爺同阿父母或者阿奶奶同阿媳婦，要將你嘅關係搞和而為一個目的，我絕對我估小朋友唔係呢樣嘢，而係點解會搬咗阿嫲嗰個説話同阿媽講呢？因為呢句説話係對自己有利啊嘛。 嗯， 我諗呢個就係衡量嘅地方， 嗯， 而唔係話想搞和婆媳之間嘅關係，又未必係咁樣。 明白。 嗱，當然背後點解能夠用到呢句説話呢？某程度可能大人之間都要想一想，會不會我們大人之間未有一個共識呢、或者大人之間的關係不是太穩定呢、而給小朋友能夠有一個轉空子的時間、因為小朋友都是很我叫很原始的，就是怎樣邊有對我有利呢，我就將那樣東西搬過去咯。 是 OK， 即是有時叫見風使你， 是 拿著數 領 甜 頭 而已，他為求達到這個目的， 他們又不是心地差的，不過 有時當然是為自己爭取最大福利， 沒錯。我經常跟家長說，我覺得兩代之間或者兩公婆之間處理小朋友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這個即無可厚非、但是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大家那個管教原則、方向、大家近似一點、至於細節位真的不用釘對方，除非他拿把刀劈他家暴就另計，如果不是的話，他的處理手法是軟是硬，但大家都是朝著那個目的，我覺得都不緊要。 明白明白。 大家的方向近的話，其實小朋友在這個位置見風使你去轉空子的機會相對是低一點。 即是大人的個叫出發點都要和目標都要一致， 方向近一點， 方向近一點，那小朋友就用不到這招了。好，那還有沒有一些小朋友的矛招都經常我們會遇到的 呢？另一個呢，我想有幾個情況會出現，就是硬是跟父母對著幹、你行東我係都要行西。我用個字眼，父母成日跟我講：阿姑娘，我仔反叛啊！咁、我最小年紀嗰個所謂我括住反叛係咩咧？有一個媽話：我個仔同我個反叛啊！我話你個仔幾大啊？兩個月，我兩個月點反叛啊？冇我叫佢食奶，佢擁我支奶啊！咁樣兩個月就反叛啦。咁當然啦，唔同階段嘅小朋友都有機會出現父母眼中所謂反叛，同你對著幹唱反調嘅情況。如果唱反調嘅話咧，咁幾樣嘢爸爸媽媽要留意。第一樣嘢就係咪你兩者之間嘅關係出咗問題，所以我硬係對著幹咧，同 特別唔中意咁樣嘅咧，仲安排新啲嘢。 譬如我假設我係都唔中意媽媽，我淨係聽爸爸講，所以阿媽叫我做乜咧？你叫我行東，我一定要行西。但阿爸叫我行東咧，我都會跟住行東嘅。咁變咗要處理咧、就要媽媽同個小朋友之間個關係問題啦。呢、這個唱反調。 明白。 好，第二樣嘢咧就係小朋友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所謂唱反調咧，究竟係叫做大個，嗱咩叫大個呢？唔同階段嘅小朋友咧，到咗言行上咧，都表現緊我係大個仔嘅、我係大個仔嘅。譬如阿媽，你唔好理我啦，我唔要行東，我係要行西，因為佢感覺如果我再跟大人嘅做法，跟你之敵啦，簡單講，感覺自己在細路仔。但如果我所謂自把自為，我跟翻我自己方式，我唔跟你嗰套咧。好有感覺自己好似嗱，用個字眼，好似大個咁樣。當然啦，我就咁。 如果啲不外事就唔需要下下都同佢即係扯下扯下扯下咁。但係如果牽涉到一啲原則問題啊、安危問題或者道德問題， 咁就要堅持啦。 老實講，我就覺得呢啲就唔係即係你話唱反調咁簡單啦，係咪啊？打人係唔啱噶嘛，攞嘢係唔啱噶嘛，呢啲未問個人攞嘢唔啱，所以呢啲位咧，我就覺得要堅持翻自己，就唔會因為所謂唱反調就飲得佢咯。 嗯，有陣時候我小朋友咧都會某一啲位置唱反調嘅，咁啊想自己做決定，咁、但係我都會用。一啲方法就係例如同佢講話，今次呢件事咧，你仲未可以好好地處理嘅，你先交俾爸爸，但係爸爸應承你，下一次咧就可以俾你自己決定，因為今次你先學咗，或者同佢講嗱，一陣間仲會有其他事情處理，咁嗰個我又交俾你㗎啦，即係等佢覺得我今次雖然做唔到大人做決定嗰個感覺，但係下一次或者可能幾個鐘之後或者都會有機會去做啦。咁我覺得佢哋好似容易啲平復翻。 唔單止平復，阿小白，我好欣賞你一個嘅處理咧，縱使呢次。唔是小朋友 去处理，有翻爸爸，但爸爸系说道理嘅，亦都透过小朋友观察爸爸点做，学到嘢，到下一次爸爸交翻嘅机会俾佢自己再去处理咧，小朋友会更加成熟，掌握更加得好咯。 哎，咁啊好啦，希望听众都听完之后咧，知道点样应付呢班嘅小朋友矛盾王啦。唔该晒 Jody， 拜拜。 唔该晒你。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曾经风魔一时的迷你猪，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迷你猪主要都是越南的盘福猪以及就是其他品种的猪隻去到杂交的后代来的。迷你猪大概去到两岁左右，它们的身形都是比较娇小的，但是过了几年发育完毕之后，迷你猪的身形就会开始吹了气的气球一样膨胀起上来的。其实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的一只所谓的迷你猪，也都跟迷你兔一样，任何动物它们都会大都会肥，佢哋只係相對於其他品種嘅身材可能較細小嘅啫。成年嘅迷你豬體重大概50公斤至到70公斤左右啦。如果冇好好控制飲食嘅話，再肥落去其實都係有可能㗎。迷你豬對氣候亦都好敏感嘅，大豬又怕熱，細豬又怕凍，而豬仔咧中意貪食，亦都係出曬名㗎啦。所以除咗體重之外，亦都要注意佢去洗手間嘅問題。仲有啊，如果屋企咧冇一大片嘅空地，都係去翻農場同埋大草地先至探下啲豬仔啦嚇。動物係需要我哋好好愛護同認識。下次我哋一齊聽多樣嘢，旁下身啦。我係小白，白元浩。 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 生长途不思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纷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怀 陈晓东的作品啊，《这种年纪》。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咁啊邀请到阿畅喺追踪三十一嗰度咧，同我哋讲下。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六点半钟嘅时间咧，好似有啲小朋友节目，系咪啱我小朋友一齐睇噶？ 啱你同埋啱你小朋友睇啲。 哦， 系。系啦，孩子城市闯荡记啊，系一个亲子嘅真人 show 嚟嘅。咁、每一集咧都会安排一啲小任务俾啲小朋友。咁其实搞乜咧，就系、是、想咧嗰啲父母啊，透过心理学家嘅解读咧，去认识小朋友个心思，同埋学习下咧点样用同理心去对待小朋友嘅。咁、咧今集嘅主角咧就系阿乐儿啊，乐儿咧同佢爸爸好老友噶，咁佢有一个任务啊。就是跟爸爸一起出发去同一个目的地，但是他们分开不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去。那么没有爸爸帮助呢，乐儿究竟搞不搞得掂呢？他途中又会有什么反应呢？那么今集呢就一起去看看啦。 哎呀，好啊，等我跟我仔一路看的时候一路问下他，我们住在这么山卡拉的地方，不知道叫他自己出港岛那里出不出岛呢？好，这样等他从中学习一下啦。好，那么另外七点半钟有什么节目啊？ 有一个全新节目啊，认识人大政协，咁啊，顾名思义啦，即系人大代表同埋政协委员会究竟系点样产生嘅咧？佢哋嘅工作同埋贡献系有啲乜嘢咧？咁啊，呢个节目咧就系解释俾我哋听下，等我哋香港市民咧对于国家呢两个咁重要嘅政治架构咧有基本了解嘅。咁啊，嚟到第一集啦，今晚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呢个政协先嘅。咁啊，今集咧有两位嘉宾，就系全国政协委员啦，高永文同埋吴庄杰。他们会跟大家讲一下呢担任这个政协委员的经历，也都会讲一下呢他们怎样为国家发展、内地与香港青年之间桥梁、作出的贡献咁话嘅。 这个都相当之不错，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啦。好，那么今日夜晚十一点半有个节目呢，我得个恨字嘅啫，唱。 点解啊？ 型男型女、旅行个女，型男都你话我唔 系 得个恨字，唔好讲少啦，你俾面我啫。 咁啊，型女呢你都可以去嘅，因为而家嗰个防疫政策亦都放宽翻啲啦，咁但系未去到嘅朋友可以先睇呢个节目。今晚十一点半啦，咁啊，主持人咧呢个型男啊，旅行冒险家 Simon 今集会带大家去到呢个墨西哥啊，咁但系佢去嘅地方咧，同我哋一般旅游唔系好同嘅，佢会去墨西哥边度咧？佢会去呢个美国德州同墨西哥接壤嗰个边境咧，佢会亲身去目击下一批墨西哥嘅人咧，点样系为咗追求美国梦，不惜非法越境闯入去美国。佢另外亦都会入翻去墨西哥境内咧，去到边境城市一个难民收容中心啊，听下嗰啲移民者嘅故仔咁话嘅。 系哇，呢个我都成日听啊，即系听新闻嘅时候就话，或者睇啲美剧咧，都话哇呢诶墨西哥人又点样偷渡啊？是不是展览个铁丝网入得入去啊？定系游水啊？定系越过山啊？咁呢啲咧，嗱今日咧就唔系美剧啦，今日夜晚就睇真嘅嘢啦，吓、好，大家留意住啦，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 拜拜， 拜， 唔该晒小白，唔该晒阿昌，咁啊，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好节目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啊睇实咧港台电视31同埋32啦，咁至于收音机嘅频道，你当然咧拣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大家咧睇睇埋今日天气先，今日正噶吓，天晴炎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明日咧天晴酷热都系咁啊，星期三咧东风就会增强啊，咁啊随后一两日咧风势都会颇大一啲嘅，有几阵嘅骤雨，气温咧稍为下降，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79%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佢又有乜嘢企图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老板，由2022年6月17日起，雇员因为遵从隔离令或检疫令等指定防疫规定而翻唔到工，缺勤嘅日子会视为病假日，雇主需发放疾病津贴俾合资格嘅雇员。 是啊，如果雇主解雇因为遵守指定防疫规定而缺勤嘅雇员，会系不合理解雇。 想了解多啲，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父母要做好啲噶。又要飞啦，仲记唔记得呢句 N 年前广告嘅宣传口号呢？当时好多经常飞去唔同地方嘅人必定会讲又要飞啦。近呢几年完全冇得飞，呢句说话都冇听过，所以话唔好讲过头说话。嚟緊慢慢大家又有机会可以飞，你会按耐不住马上动身，还是仍然会睇定啲食随转变？但系记住，唔好再讲又要飞啦，过头说话真系唔好讲啦。由于太长时间冇飞，最近喺网上都会睇到好多唔同嘅资讯话俾你听，一啲出埠礼仪，恐防大家已经遗忘咗，所以提一提各位。无论喺机场办理手续，去到唔同国家，都有好多事要留意。大家真系要记住咧。早排睇翻一篇几年前嘅文章，同大家分享一下。事情发生喺飞机上。话说坐飞机期间，一对父母带住一对年纪好细嘅小朋友。呢对小朋友非常活跃，飞行途中喺狭窄嘅走廊周围走。空中服务员提佢妈妈咁话啦。小朋友周围走好危险噶，惊唔觉意整亲佢哋。讲得好有礼貌啊，点知换嚟妈妈嘅回应就系、是：人哋话你啦，你仲唔坐低？好明显呢句说话唔系讲俾小朋友听，系话俾服务员听。由于两个细路实在太有活力，就算坐喺自己个位都忍唔住要喐下脚。你都估到佢哋会做乜啦？不断扔前面张凳。冇几耐，服务员再嚟同妈妈讲，唔好意思，可唔可以提一提你嘅小朋友，因为前面嘅客人会投诉㗎。今次妈妈直接同服务员讲，乜你哋咁冇爱心㗎，小朋友系咁㗎啦。服务员同周围嘅乘客冇嘢好讲。隔咗冇耐，坐喺呢位妈妈后面嘅一位大叔，用佢自己双脚掹翻佢嘅椅背。妈妈当然问佢做乜嘢啦。大叔跟住话啦：，我喺我妈妈心目中都系小朋友啊，乜你咁冇爱心噶？呢位妈妈望一望大叔隔篱坐咗一位差唔多80岁左右嘅女士，大叔就话啦：，系啊，佢就系我阿妈。附近嘅乘客都喺度暗笑。笑嘅当然系呢位大叔嘅幽默啦，但系呢种带有少少报复性嘅行为，当然唔鼓吹亦唔鼓励。我成日都话啦，作为父母或者前辈，身教系好重要。如果你唔勤力，自己仔女懒惰，你唔可以怪佢，因为佢系睇你点样做人而自己点做事咯。如果你经常谂办法唔翻工，自己仔女想办法成日不上学，你亦不可以说他，因为他是你的女，他看你怎样做，他就会自己怎样做。你自己经常讲大话，将来你的小朋友骗你，你亦不可以说他， 因为你点做佢就点做，做好自己啦。对小朋友真正有爱心，先要从做好自己开始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美事，但有份没有缘。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不识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饮食图鉴咧，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下一新嘅饮食玩法。 嗯， 点解话新嘅饮食玩法咧？原来而家先问一问阿钟哥同埋阿 O 先，中唔中意食呢个回转寿司啊？ 中意 啊！我非常之中意食回转。 我有朋友好唔中意， 佢唔中意原因系咩？ 因为佢觉得啊，即系佢觉得。通常回轉壽司嘅魚啊，即係海鮮咧，都係相對嚟講冇咁好食。 係， 即係佢話好食就會擺喺回轉啦、啊，擺喺回轉點會好食啊？即係嗰個邏輯 嗰、個心態 係啊。但係我覺得唔係、啊，食嗰啲回轉壽司真係好食啦、啊。同埋咧，係嗰個氣氛、那個環境啊嘛。 嗯，跟住啲機器喺度嗌下，即係嗰個感覺咧。 係真係都幾令人哋覺得係有係啊，有啲氣氛喺度。咁我自己咧都中意食呢個回轉壽司嘅。咁啊，甚至乎咧，食回轉壽司嘅時候咧，因為我以前都有做日本餐啊嘛，有陣時候我都會估佢嗰啲材料，即係譬如佢有啲做好多。限定啊，甚至乎佢会话边一只鱼又打边只鱼咁样。咁我通常咧都会中意去试一试。咁而且咧我自己对一种咧叫做吞拿鱼，我亦都特别情有独钟。吞拿鱼咧，其实某几种鱼咧，我自己通常都会去回转寿司嘅时候咧会嗌嘅，例如吞拿鱼啦，三文鱼啦，甚至乎系譬如油金鱼啦呢啲，咁我都会嗌。点解咧？譬如嗰啲北記貝呢啲，我又未必會嗌咯。 點解咧？點解咧？ 北記貝咧，通常佢來貨咧，嗱，我以前啦，而家唔知啦。不過我根據我自己認識咧，就係北記貝來貨嘅時候，佢係一大包，一大包入邊咧就有好多急凍咗嘅北記貝啦。然後咧，可能廚房就將佢溶雪，就將佢切一半，跟住就可以冚上去嗰個飯嗰度。咁如果你話一般嘅回轉壽司，其實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嗰個叫做碾飯機。碾飯機即係一部機器就推啲飯出嚟咁樣啦，咁視乎翻嗰部機碾得好唔好啦。 會唔會係師傅差嘅咧？其實回轉壽司就真係唔會啦，因為佢講求個量係咪？ 係因為即係需要個速度太快啊！即係回轉壽司，咁一定係機器碾嘅啦。咁反而係廚房就要跟翻本身總公司嗰個 recipe， 即係嗰個飯啊，嗰個飯嗰個 recipe， 即係佢呢一種米幾多，嗰個米又幾多，係啦係啦。咁通常又係可能總公司呢、這個我唔知啦，我冇喺度翻過工。咁總公司可能都已經係將啲米嚟曬，咁你自己就咁倒落去啦。咁嗰個份量同埋嗰個特色咧，已經係調校咗㗎啦。好啦，咁點解話有幾種嘅魚會嗌？譬如北記貝我又唔會嗌，因為北記貝咧其實係啲好簡單嘅嘢嚟嘅。 系 啦，咁我就觉得佢即系自己买都得， 简单即系唔关价钱事，即系你去食寿司个概念。 因为我食寿司其实，譬如点解会拣吞拿鱼，同埋会拣啲系个师傅需要切啊，北记贝都需要切，有啲咧其实真系出嚟咧，可能印一印干佢，其实就已经可以上， 唔系咁考刀工啊！你意思 系啦。譬如如果你話係油金魚佢要切啦，譬如係南鯨吞拿啊，甚至乎係普通嘅吞拿魚啊，或者一啲特別嘅素材咧，佢哋都需要師傅去度做。 你 係廚 師咁樣睇啫，我哋呢啲 凡夫俗子。 凡夫俗子，你知唔知我哋點樣揀咧？喺呢一個回轉壽司用咩嘅標準去揀咧？ 咩啊？ 睇價錢嘅啫嘛。 價錢咧我都非常之睇嘅。 貴啲咪叫少啲，平啲咪嗌多啲咯。 通常咧我會喺價錢最平嗰一。一扎嘅壽司入邊咧，就專門咧就揀幾隻出嚟嗌嘅。例如我頭先話過啦，我比較上中意食嗰啲吞拿魚或者南鯨吞拿嘅。咁佢來貨咧係點樣嚟嘅咧？好啦，佢就係一大嚿咁嚟嘅，一嚿好似譬如你當一嚿磚頭咁啦，一嚿磚頭大家知咩樣啦？一嚿磚頭細少少，咁佢嚟嘅。咁啊嚟嘅時候咧，就當然要溶雪啊，即係做翻啲處理嘅工作啦。咁但係咧，佢咧就係切嘅。咁你切嘅時候，通常咧，我一入去呢個壽司鋪咧，我都會嗌呢幾款嘅叫做壽司去到嗌。咁我咧就會睇下佢切出嚟嗰個樣先嘅。我通常每一樣就嗌一件。如果佢切出嚟咧，係個頭同埋個尾，即係意思話佢一嚿磚啊，但係佢仍然有啲我咁講啦，叫做切得衰嘅。或者望起上嚟冇咁靚嘅位嘅，咁我就嗌完一碟之後咧，我哋會停一停，收一收，就係佢等佢十幾分鐘。點解我等佢十幾分鐘？等佢喺個路軌上面啊，或者有其他 order 咧，等佢消耗咗佢而家。我認為佢切得唔係好靚嗰一嚿先，跟住先至咧，跟住十幾分鐘之後再嗌咧，你發覺嗰嚿樣可能嗰嚿魚肥咗大咗。 哇！我真系冇谂咁多， 個樣完整咗喎， 你咁仔細 嘅，然後咧，我 麻煩係咪啊？ 麻煩， 你同佢同一個星座喎，你係咪咁咧？我又想問下， 好佢好多啊， 咁又唔咁講。好啦，咁但係佢嗰個 冇咁挑剔， 因為可能以前即係做過日本餐。好啦，咁然後咧，當你再嗌嘅時候咧，發覺嚿魚佢成個樣唔同咗，靚仔咗。咁嗰陣時咧， 就係食嘅好時機， 就係食嘅好時機，我就係咁 order 咁樣啦。咁你就可以 做 個 演員啦。我對而家嘅演員我都唔係好挑剔㗎咋，係咪一樣啫？ 唔係喎，都有要求㗎喎。好啦，跟住咧嗱，而家 煮嘢食我又唔識煮，演員我唔識啦。 好啦，今日咧其實除咗講呢一個，等我講埋先。 我就係知。今日又跌市，系嘛？港交所嘅錯五二周新低。 哦， 唔跌又點得嚟升咧？ 唔係咯，同行山一樣啫嘛。你上到咁高，你咪一樣要落山。你落咗落山，你又要再上翻上去， 好唔好？係咪？即係我講完之後。 你哋即刻冇矛盾啦，冇讲完之后冇矛盾啦，系咪先？ 好啦，嗱，最近咧有啲新嘅玩法，咁、由于呢个叫做回转寿司或者回转形式嘅食品咧、都真系多不胜数啦。好啦，咁其中一个新嘅玩法就系咩咧？就有啲朋友咧研发咗啲嘅app， 其实好简单嘅、个 app 就只不过你开咗之后揿个掣，咁有个数字出嚟、其实就系咁简单，一个名，但系点玩呢？咁你中意嘅，其實你可以拎埋骰仔都得添，即係入去回轉壽司食。你咧就可以當你撳仔啦，我撳譬如36， 係 撳咗36呢個字之後咧，然後你就由嗰一刻開始，當佢同朋友一齊去啦，你就可以玩啦。由呢一碟開始，當佢轉第36碟咧， 你就要食， 你就要一定攞嚟食。即係例如佢第36碟碌出嚟咧係納豆嘅， 你都要吃， 我唔食納豆嘅，都要食，中國好中意食嘅。咁但係嗰個我咧，我就一定要食、因為而家發覺咧，即係你就咁食壽司或者食一啲回轉式嘅嘢嘅時候咧。實在太悶，或者你淨係食到自己中意食嘅嘢。而家多咗咧，坊間用好多外國啦，用呢種嘅方式咧，去到令到呢一個嘅回轉飲食文化咧，個遊戲度或者玩樂度咧提升咗好多。而的而且確咧，發覺啲後生仔都幾 buy 喎。雖然會叫到一啲自己唔中意食嘅嘢出嚟，但係大家你發覺個氣氛非常之好，即係就算夾譬如36，跟住譬如歐琴12咁樣。原來佢嗰嚿咧係變咗係咩咧？阿托羅嚟嘅，即係大吞拿魚嚟嘅。咁佢梗係開心啦。 哦、 即係呢一樣嘢。 咁譬如係啲頹啲嘅壽司咁。 頹啲嘅壽司又入去，譬如蟹柳，蟹柳壽司 喺我身上完全唔啱用啊！ 點解啊？ 因為我全部都中意食， 全部都中意食。咁你咪唔需要花時間或者花腦筋去到諗你到底嗌邊一個咯？由命運去到決定你今日食到嘅係乜嘢。 好啦， 同埋最開心嘅係咩咧？可以同在場嘅朋友一齊玩啊嘛！ 我的享乐时代， 短短时间又是讲起食嘅嘢，不过咧就翻翻嚟我哋即系自己地方。我就系想问一个问题啫，我谂个节目完结之前都唔会有答案嘅。 乜嘢？ 喂，小白 咩 啊？你都食过四宝饭啦？ 系啊， 系啊。 何谓四宝饭咧？就系边四宝？加埋叫做四寶飯，因為我最近咧就經常喺一啲唔同嘅燒味鋪食飯， 食四寶飯就 咁、是、啊，叫個四寶飯，間間都俾嘅四寶唔同， 啱啊，你講得啱， 間間都唔同， 連咧快餐店啊，即係連鎖嗰兩間， 佢都有四寶飯噶嘛， 係啊，佢 時令四寶， 佢嗰啲四寶飯都唔同啊，我試過食四寶飯有魷魚啊，即係嗰啲橙黄色嗰啲， 系啊系啊， 墨鱼定鱿鱼啊嗰啲啊， 墨鱼 咩嘢啊？系啊。 咁究竟四宝饭系咪有一个指定嘅程式，就系边四宝叫做四宝咧？ 应该有铁胆嘅，铁胆意思即系譬如腊肠，我觉得一定有。 唔系嗰啲，嗰啲唔系四宝，烧味类嘅， 烧味嗰啲啊，烧味嗰啲。 唔系啊，我真系食过有加腊肠啊。 点会啊？四宝饭、 米饭啦、 咸蛋 嗱、 红肠。 我啱想讲就咸蛋。照嘅應該係四寶裏面其中一寶啦，但係我最近食過喺深水埗有一間寫四寶飯咧，冇鹹蛋嘅， 係啦。 咁你可唔可以問佢攞翻？ 咁佢俾邊四寶你啊？ 如果我冇記錯啊，有雞，有鵝，有紅腸， 係啊，紅腸有啊， 仲有 紅腸膽嚟嘅，其實反而 係啊，仲一個我唔記得咗啦，即係食 燒肉。佢唔會俾燒肉你嘅， 燒肉 下難啲嘅，四寶下難啲。 有雞有鵝有紅腸，我唔記得第四樣係乜嘢。 係咪啊？ 總之就係冇鹹蛋啦。我就嗰日咧就有個疑問啦，點解四寶飯冇咗隻鹹蛋？ 哦，其實 係咪四寶飯咧？ 四寶飯咧應該係燒味形式嘅廚師拍板。 嗯， 我即係琴日剩啲乜嘢？ 係咪鋸咗啊？即刻個感覺。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永忠，